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何建中。 大家好，欢迎收听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我李志坚同何建中主持节目嘅。何建中你好。 Hello， 李志坚你好。 咁啊，今日我哋呢一节咧，先倾下一啲即系香港人北上养老嘅话题。咁个背景点解我哋要讲呢个话题咧？咁啊，上个即系星期咧，咁就社会福利署咧就有一个即系新嘅措施公布咗。咁啊，就系去嚟到去扩展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咁啊，等啲即系其中即系嗰个即系扩展嘅措施咧，有即系两点我哋要注意下嘅。咁第一个就系佢可以扩展到去俾喺呢一个即系受惠嘅长者咧，系喺中央轮候册上嘅轮候资助护养院宿位嘅长者咧，就可以去申请。咁啊，但系边啲机构可以去做咧？咁另一个即系焦点咧，就系如果你喺香港有去有经验去做呢一个资助安老院舍嘅照顾服务啊，而你有紀錄良好，即係冇違法嘅，咁啊，仲喺大灣區裏邊嘅城市咧營運安老院舍咧，咁咧你又可以去申請咧，即係去做呢一個即係服務咁樣。咁即係嗱，問題又開始嚟啦。咁啊，究竟香港人係唔係真係中意北上養老咧？咁睇翻啲統計數字，其實就即係而家即係嘅現行嘅廣東院舍嘅住宿照顧服務嘅計劃咧，就喺深圳、鹽田啊，同埋肇慶都有一啲呢一啲咁樣嘅即係機構啦。咁但係似乎入住嘅港人就唔係真係咁多喎。咁啊，何建中，你又點睇呢個話題咧？ 我個智庫都有研究過呢個問題，所以可以講多少背景啦。即係我都有參與到。咁首先就嗱，我哋講去大灣區讀書、就業、創業、居住咁啊，養老其實就如果你從成個大灣區發展嘅概念咧，就唔應該係一個好稀奇嘅嘢嚟嘅。咁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但係就係話喺養老呢個情況咧，我知道好多時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話香港個宿位啊，即係嗰個養老嘅位太少啦，咁好多人輪候唔到，而亦都唔少香港嘅養老即係養老個位咧嘅安老院嘅條件嘅環境都唔係咁好，咁我哋成時不時都聽到一啲嘅問題出現啦。咁所以咧，其實我知道即係應該係有唔少嘅長者係有興趣去上去養老嘅。咁所以我理解呢个14年开始实施嘅试验计划咧，就系俾喺香港轮候唔到嘅长者咧，就可以有一个选择。咁政府咧就会资助佢哋上去。咁我始终都系觉得呢个系一个叫做一个 option， 一个选择咯。咁如果有多啲选择，就点都好过少啲选择嘅。咁但系问题睇翻而家嗰个方案咧，除咗话增加可申请嘅人士，即系合资格人士之外咧，又冇讲到具体究竟有几多间。额外嘅安老院系可以即系接受资助嘅，咁呢个我哋仲要睇下政府嗰个回应系点样。 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如果你有计划下北上养老，有啲问题想同我哋分享咧，欢迎打嚟我哋1872311倾下。咁何建中，咁啊睇翻咧，即系工联会之前做过一啲即系问卷调查啦，问下啲长者啊、老友记啊、65岁以上嘅老友记啦，咁啊对于即系北上养老嘅睇法，其实佢都有啲擔憂嘅，咁即係話北上養老，我去咗即係內地嘅一啲院舍啦。啊，咁究竟個醫療費用咁啊點咧？即係喺內地睇病啊點樣咧？咁有啲情況有多即係香港人上去養老咧，其實佢都可能要翻落嚟香港睇醫生。咁即係可能佢哋內地嘅醫療嘅系統可能唔熟悉啦，或者可能有個信心問題啦，可能要翻嚟落嚟香港睇醫生啦。咁其實來來回回咧，其實唔方便嘅。咁另外都係錢嘅問題啦。咁另一啲即係長者又會擔心啦。咦，如果嗰啲院舍即係內地院舍咧，佢嗰個即係距離香港個位置比較遠啲。咁如果我啲朋友即係上嚟探我，或者我啲即係親戚上嚟探我，咁會唔會好遠、好唔方便啊？咁樣咁呢都係一啲即係香港人翻上去內地養老的一啲即係擔憂。 係啊，因為我諗我哋講養老咧，同時咧必然要講到醫療嘅問題係嘛？咁因為老人家即係無可避免好多時個身體會嚟差啦。咁而家咧就政府俾長者嘅醫療券咧，就可以喺一間醫院使用，就係廣大深圳醫院，係啦。咁喺深圳嘅南山區嘅，咁亦都有好多呼聲提議係擴大嘅。不過我都認同，其實係咪可以將呢個使用除咗係廣大醫院可以 可以應用到其他嘅，譬如內地嘅所謂三甲醫院咧，咁咁即係譬如我喺肇慶養老，如果我有咩事可以用去肇慶嘅三甲醫院用我醫療券咧，咁我嘅動力會大啲嘅。 嗯， 咁呢個其實可能我覺得兩樣嘢都應該係相輔相成。 嗯，咁頭先你提到嗰、那個即係醫療融合咧，即係都有一個問題嘅，因為其實如果講緊即係香港人，即係啲長者佢哋嘅電子病歷。佢要俾內地嘅醫療機構去做一個即係睇嘅時間咧，咁因為我哋香港就會多數用英文啦，咁其實呢一度即係當然內地都佢都識英文嘅，咁但係呢一方面即係大家個病電子病歷記錄都可能會有一個即係狀況咯。 係啦，呢、這個亦都要睇點克服啦。咁但係亦都係即係我哋以前做過啲調查，啲老人家都話，如果即係佢當然知道可以喺深圳醫院度用嘅醫療券，咁佢哋都話，如果我去到深圳醫院、深圳廣大深圳醫院，咁不如就坐多十零分鐘車去天水圍去上水北區醫院，咁咪仲好咁。咁即係呢個亦都係即係如果我哋擴大嗰個跨境養老，同時擴大個跨境醫療咧，就會我覺得會吸引多啲人上去。 好啊，咁啊，所以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如果你對於即係北上養老有啲咩意見嘅，有冇啊？例如話你已經本身喺內地已經養老有經驗同我哋分享嘅，歡迎打嚟我哋1872311 1872311。咁啊，何建中，不如我同一啲即係嘉賓傾下啦，即係政策方面究竟係咩嘅狀況咧？咁我哋收音機旁邊有林一聲，佢係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亦都係粵港澳大灣區香港社會服務專業聯盟董事。你好啊，林一聲。 系林教授你好， 系林星你好啊，系啊，咁啊，我哋而家倾紧即系港人北上养老嘅话题咧，都同即系上星期社署即系扩展啊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系有关嘅。咁、其实呢个政策方面咧，其实即系就你嘅理解，因为嗱，如果我哋就咁一般人睇啦，即系会觉得啊，其实嗰个需求系咪真系有咧？咁同埋就系、是、即系如果而家喺内地嘅一啲即系护老或者安老院舍，其实佢嗰、那个。即係如果香港人喺上面嘅，即係利用呢個服務都唔係咁多嘅時間，咁點解要擴大到去其他嘅大灣區城市咧？咁所以喺呢方面，其實你有咩睇法咧？ 唔係因為其實而家嗰個需求的確唔大啊，因嗰個地點係得兩間啦，第一就係喺翻甚至深圳嗰邊，另外就肇慶嗰邊兩間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其實香港整體上咧個宣傳不夠，即係大部分香港人咧都唔知道。如果即係身體唔好嘅時候咧，翻內地安老會係一個選擇。咁、那個宣傳其實係真係足夠，但係都唔知。咁第三部分的確，我相信頭先都講到就係醫療嗰個跨境咧係一個好大問題咯。我相信如果我哋搞唔好醫療跨境咧，咁其實呢個好難推嘅。咁第四樣嘢當然嘅就係、是、其實因為我估咧而家我哋講緊嘅，除咗話香港人。即係喺香港嘅長者，佢選擇去內地安老之外咧，其實我哋仲有差唔多10万個咧喺大灣區生活嘅長者，佢哋可能喺入邊嘅，其實佢哋嚟緊嘅將來咧嗰、那個安老嘅需要咧，亦都係我哋要關顧嘅議題咯。咁所以我覺得方向性咧係一個好正確嘅方向嚟嘅。 阿林教授話佢今次個計劃就話俾而家大灣區內地城市營運安老院嘅營辦者，即係 NGO 去申請。咁我知道而家嗰兩間試驗計劃嘅咧，其實係賽馬會資助佢噶嘛。咁究竟而家有幾多 NGO 係即係自己走上去營運嘅咧？即係佢哋所知有額外多幾多間安老院係可以受惠咧？ 嗱，其實我睇翻社署嘅文件咧，佢應該就唔係淨係指 NGO 嘅，亦都係包括而家香港咧嗰啲私院。嘅一啲即係提供者啦，即係因為香港除咗話政府嗰啲嘅安老院舍之外，仲有啲買啲甲級院、甲一嗰啲叫買位啦，即係我買位院。另外仲有而家多啲咧，就係用券啊，即係我服務券嗰啲嘅提供者啊。咁睇翻福利署文件咧，其實佢所講嘅服務提供者咧，係唔單止 NGO， 而係仲包括咗頭先話一啲我哋話牟利性質啦嘅私院，但係可能已經喺香港。提供緊買位服務俾香港政府即係嗰啲同社署有一個合約，即係做個即係買位服務咯。所以其實嗰個立場係多過 NGO 好多嘅。而頭先你問嘅問題咧，其實而家反而 NGO 喺內地可以做到咧，真係得兩間嘅啫。 係。咁有冇個估計有幾多間可以喺大灣區會可以合資格？ 嗱，呢個真係唔知啊！我都好想社署咧，可唔可以俾個名單出嚟？究竟實際上而家有邊啲嘅 NGO， 有邊啲嘅公司啦？我估嗱 NGO 大家都會知嘅，反而有邊啲嘅公司佢可以符合到 嗰、那個即係佢嗰個要求。我自己咧過去即係啱啱星期二都同一啲私院嘅一啲朋友傾開咧，佢哋自己都唔知啊，因為其實同一時間咧，香港有運作私院，又有參加政府買位。又在內地有即係控對某一啲嘅，即係有運作私院啦，同埋有控制權嘅，其實我相信真係好少咯。我相信社署可能要澄清咧，究竟佢哋趕緊嘅服務提供者係邊啲嘅機構、邊啲嘅公司，有冇個名單可以過嚟咧？ 嗯，咁啊，林教授，头先你讲话同啲即系私院，即系私营院舍嘅朋友去倾啦。咁其实佢哋有冇同你倾过啊？其实佢哋有冇兴趣喺即系即系如果佢哋都系未系开始做嘅话咧，佢有冇兴趣做咧？即系喺大湾区嘅城市开呢、這、一个？ 我估而家真系好，因为其实政府都行得好大嘅呢方面。其实我哋见到嗱，我哋自己即系我哋大湾区社会服务专业联盟，都系旧年嚟都做咗个报告，咁亦都曾经喺你哋桂堂自由风讲。咁但係政府其實而家推嗰啲政策真係推得好快，特別同大灣區有關嘅政策咧。咁我同啲持份者傾嘅時候，一大部分都冇即係估計到政府會推得咁快嘅。所以其實我相信咧，大部分而家都仍然好多問口喺個腦入邊，唔知道點樣回應嘅。我相信即係其實呢個大灣區即係喺社會服務上面整合係一個需要嘅。咁但係即係我估我哋真係需要多啲嘅支援咯，無論你頭先講嘅一啲，即係我哋話牟利，即係私人嘅公司嘅一啲持份者，還是係我哋社會服務呢方面嗰啲 NGO 嘅持份者，其實大家知道嘢都唔多嘅。 咁呢、這個頭先都提過啦，嗰、那個即係跨境醫療嗰個提供都係好重要。咁、你哋呢邊亦都有冇一啲嘅睇法咧？即係話而家我哋個医疗券可以跨境，但系就喺一间医院度使用嘅。其实如果能够最近又有个新嘅发展，就话夫妇可以夹埋用啦吓。咁、即系呢度你哋之前啲报告有冇提过可以点样即系促进呢方面？ 有嘅，其实我哋都睇到呢个系一大特点嚟嘅。你冇办法打通呢，即系呢样嘢嘅话，其实根本做唔到个跨境安老呢样嘢。我哋会提到咧，其实香港即系其实除咗券之外咧，政府有少似可以跟即係外國都有做嘅，即係用嘅方式就係話，政府其實都大概可以計算到咧一個長者佢喺香港，如果佢留喺香港，佢醫療係一年用咗政府幾多少錢，然之後政府可以用一個方式咧，我哋即係英文叫 managed care， 即係一筆數咁樣去俾嘅機構全包現咁樣幫佢做咯。咁呢個係一個方式，其實而家喺好多老化咗嘅社會入邊咧，都係用緊呢個方式去做嘅，因為用。啲處理嘅就好方法，即係其實醫療融資主要得兩種方法嘅啫。一種就係話每一次佢睇醫生，跟住就問翻政府或者問翻保險公司攞錢。另外一個而家回應多啲咧，喺好多地方就用一個全包醫療，就係話佢用啲精算師計算過一年照顧一個長者大概有幾多錢，咁佢就同一啲醫療集團做一個合約咯。咁就話你幫我照顧呢批長者，我每年每一個人俾幾多錢你？但係佢頭暈身興啊，入醫院啊，大手術小事啊，全部包曬。咁樣做法咧，反而係令到香港啲長者，如果香港政府可以用一個類似嘅方式啦，喺內地幫佢安排醫療嘅話，無論係幫啲我哋話啲好質素嘅醫療集團或者醫院做咗呢、這個購買服務，咁其實香港啲長者其實佢可以安心，唔需要有任何問題咧。都要翻落香港咯。咁其實對香港政府嚟講，呢、這個冇特別嘅支出嘅，因為嗰批長者如果佢喺香港醫療服務都要筆錢咧。但我哋講咗時候，冇缺乏嘅唔係錢嘅問題，而係土地同埋呢個醫療人手咯。如果佢哋用同一筆錢，但喺內地攞服務嘅話，其實對香港醫療人手同埋土地嗰個需求咧，反而可以減輕。 係，即其實呢個就可以講叫錢跟病人走嘅概念啦。但系我知道，即政府似乎一路对于即将啲福利跨境都有保留嘅。譬如，虽然我哋而家有广东计划、福建计划，但系即系我哋了解，就算你喺广东，如果你攞咗个所谓生果金咧，其实佢都要放喺香港嘅公屋。咁我谂我哋个政府点样可以真系成个大湾区嘅范围去思考咧？咁样呢个都唔容易。 系呢个真系唔容易。见到我哋话，即系其实九七之后都廿几年啦，系咪？其实好多时候政府喺政策上边咧。冇隨住我哋一國制之下咧，個一國之下有個大改變嘅，呢個好可惜嘅。咁因為我哋成日會問咧，究竟我哋而家嗰個政策，社會政策咧，係咪仲係可以達到佢嗰個目標？ 但而家我哋睇翻當喺一國兩制之下咧，其實嗰個市民嘅流動係大咗好多，同埋我哋都要鼓吹翻呢個即係整合政策，但我哋社會政策正正好多時候反而係一個阻礙咯。 嗯，咁啊，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如果你对于北上养老咧有啲咩睇法，欢迎打嚟我哋1872311 1873271倾下嘅。咁啊，林教授，即系我又想问下啦，即系如果即系头先我哋都提到咧，咁其实即系工联会做过一啲调查啦，咁有啲长者其实佢北上养老系个担心嘅，即系睇病啦，即系睇医生嘅问题啦。咁依家虽然我哋有港大嘅深圳医院喺即系内地啦，咁其实即系。剛才你都提到話，其實我哋喺即係北上養老嘅宣傳方面咧，其實都唔係話特別即係好多啦。咁可能好多香港人或者長者老友記佢唔係好知啦。咁其實上去睇病都係嘅，即係上去睇醫即係去醫院睇病啊。其實好多印象都話，哇，好難睇嘅，同埋唔知係咪即係好難去輪啊咁樣。即係呢啲方面，我哋點樣去令到啲長者覺得，其實內地嘅養老都係一個選擇咧？ 係，嗱，我哋分開兩批嘅長者啦。嗱，我哋首先講就係，如果有一批有差唔多10万個長者。佢已經喺大灣區住咗一段時間，其實佢以頭身要有啲佢喺大灣區，即係用內地嘅醫療嘅啫。咁嗰啲對嗰批長者嚟講咧，其實喺即係用內地嘅醫療唔係新事物嚟嘅，咁佢哋適應都會快。反而即係你需要佢成日周居勞頓咧，翻嚟香港去睇啲長期病患嘅時候咧，反而會係仲困難嘅。咁我覺得呢一批長者已經係我哋話大灣區安老入邊咧，其中一批我哋希望可以照顧到嘅長者。因为我哋唔想佢咧去到80几岁身体差嘅时候咧，反而又冇办法再喺台湾安老，要翻翻落香港轮候香港嘅服务咧。咁呢个系我哋唔想见。咁第二样嘢你提到咧，就系香港嘅长者而家住喺香港嘅长者咧，即我哋一路嚟讲宣传系唔多嘅。嗱，第二部分咧，今次其实政府亦都较为少讲咧，喺呢个新嘅政策嗰时咧，就系话究竟嘅质素障碍咧系点样做法？我睇翻个文件入边咧，睇唔到一个好特别。一個質素嗰個保障，反而其實喺呢個文件之前咧，其實政府同嗰兩間 NGO 作嘅安老院社嘅時候咧，政府都要求佢哋，例如攞咗香港老年學會嗰個認證，咁呢個係一個質素嘅一個認證嚟嘅。咁呢個係好事嚟嘅。咁我哋因為有時我哋都講笑嘅，就係話你香港咧，我哋買內即係喺內地供菜落香港嘅時候咧，我哋都有啲認證嘅農場噶嘛，其實都要用一個香港嘅標準。即係我哋對食物安全嘅標準，要求我哋賣菜俾我哋，即係服務提供者咧，跟我哋嘅標準去做嘅。咁呢個方面，某程度上咧都提高翻內地某啲服務上邊嗰個質素嘅。但係今次咧，反而喺嗰、那個即係話擴大廣東計劃大灣區呢、這個落到呢個計劃之後咧，反而政府又將呢一個需要認證呢樣嘢咧，個要求攞走咗喎。即係其實將嗰、那個。質素咧，嗰保翻走咗，我哋其實政府話啊，以後供港嘅菜咧，唔需要再認證啦。任何即係呢個農場都係供港嘅話，咁呢個我相信對香港又會有一個擔嘅。咁我反而會期望政府可能喺呢方面咧，再解釋得清楚啲，究竟個質素會點樣保即係點樣保證啦？咁頭先你提咧，若果居住喺香港嘅長者，無論喺醫療，同埋喺呢個安老上面咧，其實我相信佢哋的確會係擔心嗰個質素嘅問題嘅。咁我相信呢方面政府係真係需要做多啲。 咁林教授，因為我哋見到即係社署嗰、那個即係擴展措施都提到話，如果即係要喺內地營運嘅一啲即係安老院舍，佢最好就係有一個即係良好嘅記錄啦。咁其實呢方面都係咪幫到啊？ 其實佢嘅記錄係只係香港嗰個記錄啊，但係問題咧，佢冇講喺內地做服務提供，即係內地嗰間院舍咧，需要跟乜嘢嘅質素保障咯。咁呢方面我哋其實睇唔到嘅。第二咧，其實因為咧，佢都提到話邊一啲嘅機構或者有邊啲機構而家已經可以滿足到即係呢個要求咧，我哋其實唔係咁知道咧。究竟嗰、那個即背後嗰、那個邏輯點樣嚟咧？特別咧。如果我哋唔係太過多機構，我無論係即係 好啊，林教授，喂，唔好意思，咁我哋因為個時間關係咧，我哋今次傾到呢度先，因為就嚟新聞，咁我哋下次有機會再傾過，多謝你，林教授。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5: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

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另外，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车多繁忙，龙尾怡安阁。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启德隧道九龙湾油站向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和渡船街灯打士街向美孚。好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朱雅文饰演的男主角夏冬，资深商业调查师，冷静果断，在商业方面独具天赋，为查清当年留学时遭人陷害的真相，不惜从美国总部去上海分公司。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由2022年9月1号起，普通和高额长者生活津贴会合并为长者生活津贴。新安排采用普通长者生活津贴较宽松的资产限额，还会发放高额长者生活津贴的金额。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都适用。现在拿紧津贴的不用再申请，新申请同样受惠。查询请致电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何建中。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依家我哋係繼續傾緊咧香港人北上養老嘅問題嘅。咁啊，因為社署就上星期五就擴展咗即係兩個措施啦，可以俾即係喺呢一個中央輪候冊上面輪候資助護養院宿位嘅長者咧，就可以申請即係去到內地嘅廣東院舍咧，就即係享用呢一個照顧服務啦。咁亦都可以俾咧喺香港佢做緊一個資助安老院舍嘅照顧服務，有經驗同埋記錄良好咧，同埋佢又喺大灣區嘅內地城市營運安老院舍嘅營辦者咧，都可以申請咧去納入呢一個即係服務計劃裏邊嘅。咁頭先即係我哋即係同阿林一聲傾過啦。咁阿林教授提到咧，即係而家即係佢睇到即係有需求嘅，因為淨係睇翻而家喺內地生活，即係喺廣東省生活嘅香港人都有，即係如果超過65歲嘅都有，即係差唔多90,000啊100,000。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即係潛在一個需求啦。咁但係似乎就係即係啊，內地嘅即係護老院舍或者安老院舍，佢嗰個質素係點樣去保證啊？咁醫療方面嘅配套啊，同埋就係頭先即係你有提到啦，或者林教授都提到嗰、那個即係名單，即係呢啲院舍喺上邊喺內地或者大灣區係營運緊嘅咧。咁如果即係有個名單，有個即係資訊嘅，咁其實有計劃去北上養老嘅香港人應該會有個即係都有個選擇啊嘛。 是啊，因为我想即养老不是一个突然间出现的事的、即当越来越多香港人或者长者会在上面去买楼啊居住啊，而家通关关成日上去。咁可能我自己觉得嗰班人可能会更加愿意在内地养老都不定。即如果佢如果可能一个长者即大部分时间都在香港生活，咁你突然间要佢去譬如肇庆或者一啲比较少人去嘅大湾区内地城市，佢会未必愿意。或者好多香港嘅長者，佢本身喺某一啲珠三角城市，係喺嗰度係有朋友嘅、有親戚嘅，咁佢又更加願意。咁所以我諗關鍵就係今次如果將來嘅名單係能夠涵蓋越多城市越好咯。咁我諗如果唔係你就係得一兩三幾間，又喺啲未必最熱門嘅城市咧，我相信就唔會有太大嘅反應。 咁政策嘅方向咧就似乎係正確啊。咁但係睇翻個實際需求就統計處啲數字睇到香港人北上養老去呢一啲即係院舍嗰個需求咧，似乎個數字就唔係咁大嘅。咁心機旁邊聽眾對於北上養老嘅即係問題話題有咩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傾下嘅。咁何建中，不如我哋同嘉賓又傾下，即係喺內地即係經營呢一啲護老院舍或者安老院舍嘅機構啊，佢哋又點樣睇法咧？咁樣咁心機旁邊咧有朱可妮，佢係新手助人協會營運總裁朱可妮，你好。 Hello， 大家好。 你好， 系你好啊。咁啊，阿朱学利，咁其实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依家即系你哋喺即系广东省城市啊，内地咧，即系营运嘅院舍系咩情况咧？ 系我哋喺肇庆啦，我哋有一间颐养院，咁我哋其实一直都系有收香港嘅长者嘅。 咁其实而家收咗几多？即系有几多香港嘅长者系享用紧你哋嘅服务咧？ 而家我哋有由于疫情啦，过去几年咧就停止咗修正嘅，咁就所以而家通翻关之后咧，我哋陆续都安排翻即系申请嘅长者翻去啦。咁而家目前嘅院友咧，我哋有27位咯，香港嘅。 如果内地嘅咧，来自内地嘅长者有几多位？ 我哋有60几个长者，内地嘅。 咁啊，朱学利，头先我哋都即系有倾过啦。咁之前有即系有啲团体去做調查啦，咁香港一啲65歲以上嘅長者咧，咁係對於北上養老有個即係擔憂，就係嗰個其中最主要就係醫療個配套方面啦。咁其實呢方面其實即係點樣去即係令到即係內地嘅即係令到香港人咧喺內地養老嘅時間，對於個醫療服務方面，佢哋係即係可以能夠唔使咁頻臨咁樣，即係又要落翻嚟香港睇醫生。咁其實你哋係點樣做嘅咧？ 其實咧我哋喺2001年嘅時候開辦嘅時候咧，其實當時咧就營運嘅董事局嘅意見啦，同埋我哋當時嘅同事咧，就已經同當地嘅醫院咧一間甲級醫院咧就建立咗一個即係醫保嘅計劃。咁所以咧，當我哋啲院友有緊急嘅需要嘅時候咧，就可以直接去到醫院咯。咁就唔需要話屋企人即刻嚟到，好似內地其他嘅做法就係要俾個按金先可以即係睇症。咁呢個係好比較即係讓成個即係醫療有個保障咯，同埋係即係可以即刻處理咗啲緊急事故咯。咁而另一方面咧，我哋其實有住院嘅醫生嘅，咁即係話如果老人家有啲咩傷風感冒、頭暈身興咧，其實佢落去醫療室咧就已經即刻可以見到醫生，咁其實相對地係方便好多嘅。 你嗰個醫保計劃其實就係、是、個你哋個院同嗰個醫院合作嘅係嘛？咁需唔需要收額外費用㗎？對於長者嚟講， 有嘅，有一個費用要收。咁咧就如果係由即係香港社署買位嘅院友咧，咁社署亦都係補貼埋呢一個醫保嘅收費嘅。 哦，大約幾多錢到？如果譬如一年咧咁樣？ 佢每個月嘅每個月1900蚊。 哦。 咁朱学利，咁其实除咗即系医疗方面嘅配套啦，咁其实喺院舍上高咧，其他服务方面点样去支援即系长者，即系安心养老咧？ 系啊，咁其实咧，我哋喺肇庆颐养院咧，我哋个地方真系好大嘅，咁咧就我哋所以我哋 cover 嗰、那个，即、就、系、是、我哋照顾嗰个范围咧，由一般即系佢哋老友記啦，如果佢係有住屋需要嘅，咁佢自己本身咧有活動能力啦，新人識走嘅，我哋叫安老部啊。咁嗰啲老友記其實咧就可以即係佢哋可以跟我哋啲院車就出市區啦，佢哋自己飲茶生活。咁咧就呢一類嘅宿位咧，我哋都有嘅。咁而當有一啲嘅老友記住耐咗，身體差咗啦啊，又或者係符合香港嗰個中央嗰個護理安老院嗰個排位，即係排隊嗰、那個條件嘅話咧，亦都可以申請個買位呢一類需要照顧嘅。咁我哋當然都係提供服務啦。咁就當但係當佢個健康情況再差啲咧，即係譬如好似疫情前後咧，我哋已經開始做緊咧，就直頭佢喺我哋院舍度，即係有需要嘅時候喺我哋嗰度走咧，其實都係可以安排埋。即係換句話講咧，整個係我哋即係可以咁講啦，佢嚟咗之後，其實就想可以安心喺呢度終老咯。 頭先我提過咧，因為我諗對於大部分香港人嚟講，會覺得肇慶係比較隔絕啊，即係唔係話即係好多人都去過。咁你覺得呢個有冇影響到咧？或者你哋其實入住嘅長者會唔會都多多少少可能喺佛山啊、肇慶都有啲親戚朋友會容易啲，即係令佢哋即係參與呢個計劃咧？咁樣 的確係啊。其實基本上我哋而家目前嘅院友咧，大部分都係因為咧佢哋可能鄉下喺個頭啦，喺肇慶啦，或者係附近地區啦。有親友喺度啦，甚至乎可能有即係仔女喺內地工作啦，咁變咗佢哋咧就會適應得好咯，咁同埋真係符合佢哋嘅需要咯。因為其實我哋院舍仲有一個賓客樓，即係讓嗰啲家屬可以嚟住嘅，咁所以變咗初入宿嘅老友記咧，佢屋企人都會嚟陪佢幾日啦，咁變咗對於佢哋個適應係好好嘅。 咁所以你頭先講得啱咧，就係、是本身係內地嘅長者，就即係或者鄉下喺嗰度嘅長者咧，就係、是、最適合嘅。 嗯，咁啊，朱浩咧，其實即係香港人都好即係關心嗰、那個即係內地護老院舍或者安老院舍嗰個質素有冇保證咧？咁其實喺呢方面咧，你哋去經營院舍方面咧，點樣去即係保障嗰個服務質素，係令到即係啲香港人都會安心咧？咁樣。 首先本身我哋新州藏獒會香港都有營辦院舍嘅，咁咧就我哋其實都有好多年嘅經驗啦，喺香港社署監管嘅院舍啦。咁所以咧，我哋喺肇慶咧，我哋其實都係有參加呢一個老年學會嗰個院舍嗰個認證嗰個評估嘅。咁啊，所以呢一方面咧，就一直以嚟咧嗰個護理質素咧就唔需要擔心噶啦。 我想問一下，因為你提賽馬會資助咧，其實佢個資助嘅方式係點樣噶？即係話，因為譬如而家你哋嗰、那個。即系长者参与嘅人数唔系咁理想啦，咁其实你哋有冇一个自负盈亏压力，定系其实赛马会基本上都俾咗你哋日常嘅经费，你哋都唔需要特别去太过担心嗰个营运嘅状况啦，咁样。 一般咧，我哋都系赛马会嘅赞助，大部分嘅院舍都系赞助嗰个成起动啦，即系筹建啦。在當時來講都是一個比較大型的資助，但一般的營運呢就是我們新州藏獒協會贊助的，所以我們就會用籌款的形式 去補貼那個就是、不足夠的地方。 哦， 嗯，好，那多謝了朱漢利的電話，多謝朱海利。朱海利是新手助人協會營運總裁，何建中。朱海利講到其實他們在內地即肇慶去營運這個即院舍都要有一個即質素的認證啦。另外都看到即他們即現在享用他們服務的香港人呢，多數都是即那裡鄉下，咁啊有仔女喺大陸做嘢，咁佢就會即上去適應嘅問題就會比較冇咁即冇咁即大問題啦。 係啊，咁即呢個都係以前過我哋做一啲研究都了解到啲長者，即係話我哋即如果即長者個心態，除咗話要好嘅環境，佢個親人能夠接近佢都好重要。咁所以即如果能夠喺更加多嘅內地城市去開咧，咁我諗就會好啲。即正如肇慶嘅話，如果好多長者即可能都未去過肇慶嘅，咁佢又未必有動力會去肇慶嗰度養老，咁所以政府其實可能即係我哋就期待呢個新嘅計劃可以涵蓋多啲嘅城市咯。 咁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如果對於北上養老有意見咧，歡迎打嚟我哋18723111872311傾下偈。咁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再傾過。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o again. 上一集我哋讲到 nothing 呢个字咧，令到小叔谂起一个 expression 就系 it's better than nothing. It's better than nothing， 好过冇啦咁。譬如人哋送咗啲嘢俾你，你又唔知呢嚿嘢点用，咁你同你一个朋友讲啊，你觉得呢个礼物好唔好咧 ？It's better than nothing, I guess， 即系咧好过冇啦咁咯，好过完全冇嘢嘅咁样。另外咧。如果你想讲得搞笑少少咧，有另外仲有啲 expression 大家可以用嘅，就系咧，你可以话 it's better than a poke in the eye，it's better than a poke in the eye， 即系咧好过俾啲嘢插自己只眼嘅咁样。呢个系一个轻微懒搞笑嘅一个 expression。譬如公司无端端话加你人工，咁你当然好开心啦，但系最尾 turn out 咧系加你$200嘅啫咁样。咁人哋問你覺得點啊？咁 ，Well, I guess it's better than a poke in the eye with a sharp stick。大概嘅意思就係 it's better than nothing, I guess. Better than a poke in the eye with a sharp stick， 好過用一支好尖嘅物體嚟插自己隻眼嘅咁樣，即係其實都係衰噶啦，但係咧都好過冇啦咁樣。另外仲有一兩個 expression 係類似，我哋下一集再講，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肖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咁啊！何建中，我哋繼續傾咧，即係香港人北上養老嘅話題嘅。咁頭先我哋都傾過啦，即係同一啲即係有喺內地經營護老院舍嘅嘉賓傾過啦。咁佢哋即係都發現，即係其實即係要吸引香港人喺北上養老咧，其中一個好主要原因就係、是、究竟佢哋係咪？有鄉下喺上面啦，咁如果住喺肇慶嘅，鄉下肇慶嘅，咁仔女又喺內地即係翻工嘅，咁其實佢哋適應就冇咁大問題啦。咁而今次咧，其實社署擴展嗰個安老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咧，其中一個即係重點，頭先我哋有提過就係咩嘅營辦者可以喺即係納呢個計劃咧，就係、是、喺香港佢有提供資助安老院舍照顧服務經驗，又要記錄良好，同埋咧都喺大灣區內地城市有營運安老院。嘅即係營辦者，咁但係頭先我哋同即係早時嘅嘉賓咧林一星教授傾過啦，即係都未知係即係邊一啲即係機構喺大灣區嘅城市有去營辦啦，咁所以呢一個都係一個即係其實我希望可能政府要即係去提供一啲資料啦，就俾即係香港人會多啲嘅資訊去知道啦。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如果對於北上養老有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咁我哋從另一啲嘉賓傾下啦。咁我哋同咧李輝，佢係前安老事務委員會嘅委員，李輝你好。 你好啊，李志坚、何建中两位主持好，系 系啊，咁啊，其实我哋而家倾紧即系香港人北上养老啦，同埋系讲紧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扩展呢一个话题嘅。咁其实就住你嘅经验咧，其实喺呢一方面咧，其实头先我提到啦，啊咩机构其实会喺大湾区城市即系营运即系安老院，又喺香港佢又有即系做呢一个资助安老院舍嘅机构咧。其实照你嗰个经验咧，或者照你嘅脉络咧，有冇呢一啲机构存在咧？ 這個的信息呢其實都不是那麼清晰的，究竟有多少港人上去營運安老院的數目呢不清楚啦。最主要呢，如果是作為一個即是我的身份也都是一個營運者的身份，最重要都是要講回現時院舍床位的供求問題。因為政府推呢個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咧，就應該嚟得幾急，同埋咧有好多嘅細節啦。而呢個計劃咧，即係去擴展到去大灣區嘅其他城市咧，咁其中佢裏邊咧就講到話擴大受惠長者嘅範圍。咁啊，通常咧我哋諗咧能夠上去北上養老嘅 case 咧。就正如頭先嗰個 Helping Hand 新手助人協會 啊，朱海麗噶啦， 係啦，大多數係自己嘅親人，可能喺鄉下喺附近，咁佢哋比較容易適應。但係今次咧，佢兩項擴展計劃嘅措施咧，其中咧係包括第一個受惠嘅範圍咧，去擴闊到去中央輪候冊上邊嘅護養院。嘅長者，咁即係護養院嘅長者咧，個身體嘅體弱多病咧，係比 CNA case 咧係多嘅。咁究竟即係喺呢一個宿位嘅需求上邊，第一個我就講供求啦，第二個咧就係講住客，而住客你擴闊到去呢啲中央輪候冊鄰近護養院，即係身體比較弱嘅多病嘅。咁其實有冇問過呢啲輪候冊上面嘅用家呢啲住客佢哋嘅意願係點呢？嗱，通常呢如果係護養院嘅 case 呢，上到去呢喺醫療嘅配套啊、護理啊，通常呢啲基本都係瞓床啊，因為我哋想佢北上養老係希望佢嗰個環境好啲啦，活動範圍好啲啦，住嘅條件好啲啦，人手啊各方面咧供應充足啲。但係如果係擴展到護養院咧，首先中央輪候冊上邊嘅呢啲受助嘅長者，佢哋嘅意願究竟有幾多？因為頭先我聽2001年到而家 Helping Hand 佢哋新手助人協會講緊二十幾年啦，先至得27个个案係買位嘅。咁我哋而家即係擴展呢個計劃，有冇諗過大概有幾多長者願意北上去養老呢？ 我諗頭先佢嘅意思係應該係話現時有27个，就應該唔係20年嚟得27个，係啦。但我都想請問一下李輝咧，其實 即係佢哋所知，而家私營安老院其實嗰啲機構佢哋即係唔積極去大灣區提供服務咧。我諗一個就係有冇需求啦，第二就係有冇利可圖啦。即係其實本身佢哋有冇咁嘅優勢，其實喺大灣區做養老，因為大灣區都好多當地肯定都好多營運者做緊呢樣嘢。 唔係，因為今次係一個政府買位嘅計劃，咁我相信買位計劃咧，其實亦都有一個質素嘅保證啦。就算你喺香港買位，你都要多好多嘅即係認證啊、審查啊、牌照部嗰個規管啊。咁所以咧，點解就算喺香港嘅消費者，佢揀位嘅時候，佢都睇下呢間院究竟有冇政府資助啊，有冇買位啊？咁有買位就代表喺質素上面個監管有一定嘅要求。咁點解以前話排隊排到死都未排到，每年有排隊嘅過程裏面都有好多嘅老人家過身呢？其實今時今日呢，嗰、那個排隊嗰條隊啊已經縮短咗好多，係因為今次嘅世紀疫症呢，個 COVID-19 呢係有好多長者是敵不過這第五波呢是過身的，咁所以那條隊呢又已經短了很多了，咁所以在宿位的供求上面呢，其實現在輪候是快了很多了，咁所以呢你首先要看供求，我們的公帑上了去大陸那裡，究竟是不是仍然都是由香港的社會福利處的牌照去監管去巡查呢，定是由國內的監管部門去監管呢？而監管的那個質素要求是不是好像跟香港一樣，因為你的公帑上了去呢，你的消防啊、屋宇啊、你的衛生啊同埋你的人手比例是不是整套按香港的買位計劃去執行呢？ 好，咁啊，李費啊，咁因為社署都回覆咗我哋嘅查詢啦，咁而家咧即係喺香港提供資助安老院舍照顧服務有經驗嘅安老院舍嘅營辦者就有250個，咁至於佢哋幾多喺大灣區有營運安老院舍嘅資料咧，咁社署就暫時未有記錄嘅。咁樣就你嘅經驗咧，其實你哋嘅即係你都係有營運院舍咧，咁其實你有冇考慮過都喺大灣區度提供呢一啲即係俾香港人嘅安老院舍服務咧？ 嗱，如果是那個措施的細節如果不清晰的話呢，即是盲噹噹上到去一個自己營運不是那麼熟悉的環境呢，那就真的要拿多一些資料先夠膽走這一步咯。例如租金點啊，因為在香港我們買位院舍如果是以私人的營運呢，在市場上面嗰、那個市值租金噶嘛，咁喺大灣區嗰度個租金點咧？個人手點咧？政府幫你買位係咪好似香港咁樣？只買50%，另外50%咧就要你自己喺市場上邊收住客咧？嗱，呢啲咁樣嘅 detail 嘅嘢、個細節嘅嘢咧，都未知喎、哦。咁同埋咧，如果買位嘅喺香港嘅，是提供可持續照顧喎、哦。咁如果翻到去大灣區，當佢身體弱咗啦，個照顧程度咧去到療養嗰度啦，個長者又好想翻嚟香港嘅醫療體系去支援佢啦。咁呢種情況又點樣咧？咁同埋咧，如果買位咧喺香港，政府如果你達唔到90%， 好啊，李輝，咁我哋因為即係唔好意思，因為新聞關時間關係咧，我哋聽到呢度先，咁我哋有機會再傾過呢個話題嚇。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由阿姑先提翻你，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荔枝角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喺苏屋村。另外，七行到南去油麻地近住理工大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模糊街。跟进翻，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伟华中心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喺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演艺学院，西行过海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空中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何建中。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啊！何建中， 系 呢一次我哋轉個話題，講下打工仔會關心嘅強積金嘅問題啦。咁啊，即系而家都系講緊七月尾啦。咁啊，2023年就過咗一半啦。咁啊，都係時候，如果即系關心自己即系強積金戶口嘅打工仔咧，就開始應該要睇下即系自己嘅強積金啊嗰、那個策略、投資策略有冇需要有變化啦。咁其實啱啱我睇到咧，即系積金局即系日前發表咗2022至2023年度嘅年報啦，咁啊顯示，咁啊截至到今年嘅三月底咧，咁啊有啲數字我哋就比較即係有興趣嘅就係帳户總數就有上升嘅，即係同即係2021至2022年度比較啦，咁啊有個上升，咁啊總資產淨值就總資產個價值咧都有即係有少少跌啦，咁就淨回報咧睇到個數字咧都有啲下跌嘅。咁即係啊，究竟係咩趨勢呢？咁不如我哋就請嚟呢即係積金局就同我哋傾下啦。咁收音機旁邊呢有積金局行政總裁鄭恩慈嘅。 係兩位主持人你好， 你好， 各位聽眾好。 係啦，咁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如果對於即係你嘅強積金有啲咩意見呢，歡迎打嚟我哋1872311傾下嘅。咁鄭恩慈，我哋先傾下啦，睇返而家即係年報最新嘅數字啦。咁其實即係睇到即係我哋見到啦，嗰個帳戶總數有上升嘅，咁啊供款額都有上升啦。咁但係嗰個即係淨投資嘅回報咧，就有個下跌嘅情況，即係一對比喺即係上一個年度嘅年報啦。咁其實個情況係即係點樣咧？即係個打工仔，我係咪真係會覺得自己嗰啲強積金即係叫做賺少咗咁樣咧？ 嗱，呢個咧就即係大家對於嗰個回報嘅起跌咧，係關注咧，係可以理解嘅。調翻轉我自己本身都好關注呢方面。咁但係咧，我想大家都清楚咧，其實舊年咧，或者呢個2022-23年度咧，係一個充滿挑戰嘅一年啦。因為疫情又持續啦，咁亦都其他嘅經濟體系咧，亦都有個通脹嘅加劇啦。咁亦都主要央行收緊貨幣政策啊，地緣政治又緊張啊，等等咧，都係好多不利因素嘅。咁所以金融市場咧就經歷咗一個即係我可以話係比較嚴峻嘅一年啦。咁每一類嘅投資產品咧，譬如股票啊、債券咁咧，都同時錄得下跌啦。我哋成日講話舊年係股債齊跌嘅，即係非常之罕見嘅現象嚟嘅。咁強積金投資嘅表現咧，亦都難免係受到影響㗎啦。咁但係我都必須再次去強調一下咧，就係強積金咧希望大家打工仔咧明白咧係為退休保障而作嘅長遠投資嚟嘅，咁啊投資期咧就係即係三四十年啦，咁啊呢個咁長時間嘅投資表現咧，少一面咧就會受到呢一個經濟周期啊、金融市場嘅波動嘅影響嘅，咁但係我哋嘅制度設計咧係非常穩健嘅，亦都可以抵受到咧經濟周期、金融市場嘅波動所產生嘅影響啦。咁我想講一講咧，其實自從我哋強積金喺2000年12月啊，即係差唔多23年前開始實施以嚟咧，其實各類嘅強積金基金咧個長期表現咧都係錄得正回報嘅。咁其中咧，大家都知啦，就我諗香港人咧比較多買股票基金啦，同埋混合資產基金咧。其實兩個呢啲強積金嘅基金咧，加埋咧已經係成80%噶啦，即係佔我哋強積金嘅總資產值。咁而呢兩類基金咧，如果睇翻佢喺由制度開始到今年6月底啦，我哋再即係最新嘅數字睇到咧，其實佢哋嘅累積正回報啊，即係減咗收費啊、費用等等咧，其實都分別咧係達到135% 同埋125% 嘅。其實咧就係一個即係相當唔錯嘅回報啦。咁亦都即係提一提咧，其實咁多個打工仔啊，儲咗咁耐嘅強積金咧，其實有11,100億啦。如果截至今年嘅6月底啦，再最新嘅數字咧，咁咧就其實都係遠超過我哋特區政府嘅財政儲備噶啦。其實 係 我谂即系强积金，大家比较关注就个强字啦，因为其实系即系强制嘅储蓄。咁我知道好多市民都关心嗰、那个即系、就是、管理费嘅嗰个问题。咁啊，而家我之前亦都有做过一啲即系举措嘅，其实有冇一啲策略再进一步降低嗰个所谓管理费嗰方面嘅问题？ 其實管理費呢，主持人即係我哋都非常關注，亦都呢係知道呢，如果收費降低嘅話，自不然呢個回報又會相對呢係升返嘅。咁我哋自從呢係其實喺2007年呢係開始有呢個統計數字，我哋有一個所謂嘅叫基金開支比率啦。我哋當其時呢嗰、那個比率呢係 2.1% 嘅，即係話呢你100蚊嘅基金裏面呢其實有2.1%呢就係收費嚟嘅。咁呢個咁嘅收費呢我哋絕對唔滿意啦。咁所以呢喺過去咁耐嘅時間嚟講呢，我哋做咗好多舉措呢，係將嗰、那個收費呢而家係降低到 1.32 嘅，即係1.32%。咁係即係降咗成 37%、38% 㗎啦，咁相當大嘅。咁我哋當然有不同嘅舉措啦，就係即係譬如話有半自由行啊，大家可能聽過啦，亦都有一個增加透明度啦。我哋積金局呢喺若干年前呢其實已經推出咗一個基金嘅平台呢，強積金基金平台呢，就係俾市民大眾呢打工仔女呢可以喺個平台裏面呢就比較一下佢自己嘅強積金嗰個收費係點啊，回報係點啊，等等呢等佢去作個比較嘅。我哋希望呢從而呢去增加個競爭嘅。咁講返呢嗰個收費嗰度呢，其實我哋即將推出嘅積金易平台呢，我相信主持人你都聽過啦，有個積金易平台呢就是一個中央電子平台嚟嘅。我哋就係即係呢個中央電子平台當然是有很多功能可以做，一些目标我们可以达到的，就是标准化、简化、自动化等等。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呢，就是将那个收费行政费是压低的。那呢就因为这个平台呢就是一个公用平台，一个政府出资去起的平台来的，所以将来那个运作呢是不牟利嘅，咁淨係呢樣嘢呢，其實我哋估計呢喺推出嚟嘅時候呢嗰、那個行政費呢已經喺頭嗰兩年呢可以減30%啦，減30%。我哋跟住往後嗰10年裏面呢，我哋計嗰條數呢可以慳到300至400億。咁等於咩概念呢？就係將個行政費呢係降到減咗4成1至5成半嘅。咁、那個減嘅幅度咧係相當大嘅，咁我哋就希望咧透過呢個積金易平台咧，係能夠咧係進一步將嗰個收費再壓低。咁呢個積金易平台咧，我哋係密鑼緊鼓咧，係好積極咁樣去督促緊我哋嘅辦商去做嘅。 咁啊，鄭欣慈，咁你提到呢個積金易平台，咁其實而家嗰個即係你哋又督促緊承辦商去做啦。咁即係嗰個即係進度方面係咪理想咧？即係係咪都會如期係推出？即係照你哋嗰個期望。 其實而家個平台咁嘅，我哋都即係喺今年嘅一月嘅時候咧出過嚟講啦。其實承辦商就話俾我哋聽咧，佢哋會有啲延誤嘅。咁不過咧喺經過過去幾個月嘅督促啦，咁咧就而家咧我哋喺上個月即係6月份咧，其實取得一個階段性嘅一個進展。咁係咩嘢咧？就係我哋嗰個軟件開發咧，其實已經係完成啦，大致上。咁我哋而家咧就開始進入個測試。咁我哋個目標咧就係喺出年嘅第二季開始咧，係陸陸續續咧係將嗰啲計劃咧嗰啲帳戶咧係上個平台嘅。咁成個目標咧就係我哋喺2025年咧就完成曬所有轉平台。咁我想大家留意咧，其實成個強積金制度咧有成超過1000萬個户口嘅，有13個受託人，有27個計劃。咁所以咧，我哋一定要好小心咁逐步咧係將嗰啲帳戶咧由而家嘅13個受託人、27個計劃咧，就將佢全部咧，將佢轉曬上去嗰、那個中央電子平台。咁咧就我哋希個目標啊，係2025年咧係完成曬呢件事。咁咧就即係我哋對於呢一個目標咧，就而家咧就係即係全速咁樣去進行啦，亦都咧係即係審慎樂觀咧地咧就我哋係覺得咧，我哋係會係依時咧係完成到呢一個項目嘅。 啊，鄭欣慈，另外一個大家關心就係個自愿性供款啦。咁就數據就話，舊年係62000個，今年就68000個。 咁但我睇翻佔帳户嘅總數，其實百分之一都冇嘅。咁啊，我哋已經有啲即係扣税啊嗰啲措施啦。其實你覺得有啲咩方法可以鼓勵大家更多地去做一個自願性供款？ 其實呢就呢一個自願性供款呢就係、是、早喺呢個2019年推出嚟嘅。咁、就係政府嗰期時頒布啦，就希望打工仔女呢多啲做一啲自願性供款。咁呢個情況呢其實都過去嗰四年啦，即係啱夠四年啦，咁都睇到個增長都幾緊要嘅。因為呢我哋頭先主持人你講呢，今年嘅即係三月底呢個數目係68,000呢啲咁嘅即係可扣税自然性供款嘅账户啦。咁但係呢其实比起同去年同期呢都升咗一成㗎喇。如果你比起第一年呢，即係呢个可扣税自然性供款推出第一年呢，即係2020年3月31号比呢，其实高出咗成80%㗎喎。所以呢睇得到呢其实越嚟越受到即係打工仔女嘅欢迎啦。亦都睇到呢呢啲咁嘅可扣税自然性供款咧，有成三分一咧，系由45岁以下嘅打工仔女咧，持有嘅。咁可以睇到咧，其实越嚟越多人咧系重视呢方面嘅即系退休保障啦。咁我哋就希望咧，我哋做多啲宣传啦，亦都即系因为事实上呢个可扣税自然性供款呢个安排咧系相当之方便嘅，亦都好灵活嘅。因为咧可以就住嗰个打工仔呢个实际嘅情况咧，按佢嘅经济状况啦，佢个人嘅情况等等咧，佢随时调节咧，佢可以供多啲，可以供少啲咁样样。咁但系咧，我哋都系呼吁咧，就系即系如果系打工仔女咧，系能够即系。善用呢一個咁嘅設施咧，佢一方面可以慳翻啲税啦，二方面咧亦都可以一路咁樣壯大佢嗰個退休儲備嘅。 心機旁邊嘅聽眾，如果對於你嘅強積金表現啊滿意定唔滿意咧，或者有其他意見想同我哋傾嘅，歡迎打嚟1872311。咁啊，鄭欣慈，咁我哋睇到咧，即係最新年報咧有一啲數字就係關於拖欠嗰個付款通知書，咁因為你哋巡查會多咗啦，咁其實你哋睇點解會多咗？因為我哋見數字就係、是、最新嘅年報就係346,700啦，咁啊比起即係上一個年度咧317,500咧，都係即係有比較顯著嘅一個即係升幅啦。咁呢方面即係其實個趨勢點樣？咩原因呢？ 其實個趨勢咧就同我哋個疫情咧就有相當密切嘅關係嘅。咁咧就受到疫情幾影響咧，其實過去幾年咧有唔少公司大家都睇到啦，倒閉結業啦，拖欠供款嘅情況咧亦都大幅增加嘅。其實主持人你頭先講係比起上年咧，如果其實比起再早啲咧，即係2019-20嗰啲年度咧，其實每年都係大約係260,000呢啲拖欠供款嘅通知書嘅。咁、比起呢我哋2022-2023-35,000呢其实係上升差唔多35%嘅，即係超过三分一嘅。咁呢啲情况亦都真係事实上係反映咗个即係经济状况啦。咁当然亦都係即係我哋積金局呢係加大个力度呢去保障啲雇员嘅权益啦，强积金权益嘅。因为我哋喺明知喺呢个情况底下呢可能有一啲公司佢可能捱唔住啦。咁可能會倒閉，亦都會拖欠啲供款咧。我哋係更加主動同埋積極咧，係去即係做一啲嘢咧，去保障啲打工仔女嘅。譬如我哋話，我哋咧就即係日睇住啲傳媒啊，或者社交媒體咧，係留意到有啲咩蛛絲馬跡啊，譬如話公司嘅財政出現問題啊，或者僱員投訴欠薪等等咧，我哋就唔會等到咧即係啲受託人每個月提交俾我哋啲欠款報告咧，我哋第一時間咧就去主動了解嘅情況。另外呢我哋亦都同呢主动同啲工会呢去联络嘅。因为啲工会呢同啲打工仔女呢嗰、那个接触係比较频密嘅。咁所以如果一旦拖欠有一啲拖欠供款嘅个案呢，我哋直接呢同埋可以快啲咁去同受影响嘅工友去沟通。直接同佢哋解释一下佢哋嘅强积金权益啊，搜集资料同埋证据呢，我哋个目的呢都系想加快協助啲打工仔女呢系追返佢哋嘅强积金嘅即係被雇主拖欠嘅供款咁樣。咁當然咧，我哋亦都主動巡查咗唔同嘅公司嘅。譬如話，我哋喺舊年即係2022-2023年度咧，我哋咧就係巡查咗接近1,000呢啲公司咧，去睇一睇咧就佢哋嘅情況啦。目的都係確保咧係啲老闆咧。 是依法依时去同雇员登记加入强积金计划啦，同埋定期作出供款。 咁啊，陈恩慈，因为我哋知道咧，即系而家即系研究紧去即系优化点样去拖欠强积金供款嘅雇主收取附加费啦。咁呢方面其实个进度或者系个情况系点样咧？ 嗱，我哋其實早前都研究咗一系列嘅改善措施噶啦，譬如頭先主持人你所講嗰樣啦，我哋亦都建議咧就推行啲分層附加費嘅安排啦，就目的都係提高咧保障打工仔女嗰、那個即係強積金權益呢方面嘅工作嘅成效嘅。咁我哋就已經同政府提交咗建議啦，咁呢項嘅工作咧，我哋會繼續去推進嘅。 嗯，好，咁啊，多谢晒阿郑恩赐先，咁啊，我哋有机会再倾啊。郑恩赐就系积金局嘅行政总监，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如果对于强积金啊嘅表现满唔满意啊，或者嚟紧积金二平台有啲咩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倾下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再倾过。 好啊。 国剧830，风吹半夏。 写一张咁长嘅遗愿清单，想点？咁早就走咗？诶，你嗰张几时先做完啊？你要把握时间啊！ 唔好讲我啦，你咧，你嘅愿望咧？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认识人大政协第二季，主持洪以敏，今集嘉宾港区人大代表朱立威分享港区人大嘅工作，仲有港区人大代表马逢国。 将中央的精神，无论是全国的管治以至到方方面面的政策，在香港能够得到更好的宣示。 逢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何建中。咁啊，頭先我哋傾到即係強積金嘅情況啦。咁啊，收音機旁邊咧有聽眾想發表意見嘅。咁我哋先聽聽眾嘅電話。伍生你好， 係你好，係我有樣嘢其實都講咗好耐嘅。咁咧就你哋今日都講咗個問題咧，就係話佢自愿性嗰啲供款咧，都好似話1% 係咪？真唔知係點樣，好少，已經好少啦。但係其實咧都已經有免税個優惠。嗱，咁我哋就好奇怪啦。因为呢咁多即係金融界嘅财讯啊或者政府高官啊金融事务局啊诸如此类咁样。咁你佢哋应该系即係好叻选择㗎嘛。咁如果系有免税，咁佢哋都唔去享受呢个投资嘅。咁呢个投资呢就真系有问题㗎喎，回报。嗱，其实我觉得好简单嘅。即係我几年前已经讲过。嗱，而家呢你封顶呢系30,000嘅。即係咪30,000嘅呢佢就月供呢係1,500。咁但係去到100,000嘅呢 都係1,500。 即係月入100,000嘅都係供1,500㗎喎，因為封個頂㗎嘛。其實將呢個封頂好簡單，提供到100,000或者200,000，即係話高官呢都唔該供返 5%。咁自然呢呢、這個強積金呢一定個回報係好嘅，因為有叻人財政司司長啊金融事務局嗰啲人啊去幫我哋睇住啲投資嘛。因為如果呢個投資唔好嘅，佢個 5% 都輸㗎嘛。新加坡點解個 MPF 好啊？因為新加坡咧人哋要選舉，即係雖然人民行動黨咧攞曬啲票， 咁啊， 但 係 佢都唔想輸噶嘛。 收到你個， 所以佢嘅選舉係唔會差嘅，所以佢嘅投資係唔會差噶，就係咁咯。 咁伍生自己有冇供 MPF 啊？ 哎呀，咁啊規定我一定要供噶， 咁啊自愿性供款嗰邊咧？ 自愿性供款我真係冇興趣啊，真係唔識，因為點解？因為就係高薪嘅人唔會供啊嘛。咁我知道呢樣嘢一定係輸錢嘅咯。阿財政司長， 好咁啊，多謝曬伍生意見，有機會再同你傾過嚇。多謝曬伍生嘅電話，咁啊，伍生就有啲建議咁啦。咁啊，我哋就即係又轉下話題啦。阿何建中，咁啊，其實因為今日新聞都有即係好關注啦，即係西貢即係發現鯨魚嘅屍體啦。咁因為七月中開始即係。好多人喺西貢啊，發現呢個鯨魚嘅蹤影，咁所以好多即係一啲人就坐啲遊船就出去睇下啲鯨魚嘅情況啦。咁其實因為當中就關注野生動物權益嘅即係團體或者朋友就會叫喂唔好去即係騷擾個鯨魚喎，因為其實呢啲都係一啲野生嘅動物啦，咁應該都係受到即係野生動物條例嘅保護啦，大家唔應該去騷擾佢。同埋因為根據條例咧，其實如果非法去騷擾呢啲野生動物咧，有機會係觸犯個刑責嘅。 咁但係即係可能香港市民有啲就唔係好知，咁同埋因為個定義都唔係好清楚啦。啊，咁咩叫非法嘅騷擾啦？咁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如果對於即係西貢發現鯨魚屍體嘅話題有興趣咧，歡迎打嚟我哋1872311 1872311傾下嘅。咁何建中，咁啊，其實你又點睇咧？即係對於鯨魚，即係我哋要保護佢哋。 我諗即係其實觀鯨咧，就全世界好多地方都有嘅。我哋可能去一啲外國嘅地方都有，但係我諗即係而過往我哋香港人都去睇海豚。但我諗呢個可能即係鯨魚又嚟得太急，跟住大家亦都好一窩蜂咁去睇。咁即係其實呢個鯨魚即係嚟香港，可能都未必會係最後一次。咁我諗重要都係政府即係有啲合適嘅規管，去令到大家點樣可以去真係即唔係唔損害嘅情況下去觀賞佢咯。 係啦，有啲朋友就會話啊，點樣可以令到呢啲鯨魚入咗嚟可以帶佢翻去出去個水域度，等佢去翻個大海度咧？咁歡迎打嚟我哋1872311傾下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何建中。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何建中新聞同埋交通消息之前呢，我哋係傾緊西貢牛尾洲海面發現鯨魚屍體嘅事件啦。咁因為較早時喺月中就已經即係喺西貢海面就發現鯨魚嘅蹤跡。咁當時呢就其實漁護署同埋好多即係關心野生動物嘅即係朋友都話啊，叫大家唔好出海去追啲鯨魚嚟睇啦。咁因為有機會呢就騷擾到佢哋，因為啲鯨魚都係對噪音好敏感啦。咁跟住就發現到啊，啲鯨魚就似乎影到佢哋就有啲受傷，係咪俾啲即係船嘅螺旋葉啊去即係整傷咧？咁今朝早咧，咁發現有一個鯨魚嘅屍體。咁初步咧就相信咧就同較早時喺即係香港水域發現嘅鯨魚咧係即係同一隻嚟嘅。咁暫時警方係列作動物屍體發現案處理啦。咁心機旁邊嘅聽眾對於保護鯨魚同埋海豚同埋保護野生動物嘅政策有意見咧，歡迎打嚟我哋1872311 1872311傾下嘅。咁何建中，不如我哋就先請嚟即係嘉賓同我哋傾一傾即係呢一個話題啦。咁心機旁邊咧有麥希文，佢係香港海豚保育學會副會長。你好啊，麥希文。 你好 ，Jason， 你好，主持 系你好。咁其实可唔可以同你讲一讲咧？其实即系本身即系而家个鲸鱼就个即系海洋公园啦，同埋渔护署咧都会系即系进一步去调查下呢一个鲸鱼嘅尸体，究竟系咪同之前发现个鲸鱼系，因为之前讲紧系布氏鲸咧。咁其实呢种鲸鱼点解即系有机会喺香港水域出现咧？ 其實佢哋本身就唔應該喺呢度水域出現嘅，係好罕有嘅一件事啦。過去咧就曾經只有一兩次咧，係即係會即係生存嘅時候有過喺香港。譬如係2021年嘅時候咧，就有一條布氏鯨咧就去咗西貢水域，就短暫停留咗一陣啦。唔係好耐，即係都唔會超過即係3個禮拜嘅時間。咁但係過咗一派咧，就發現喺深圳嘅水域就見到佢嘅屍體啦。係啦，咁。即過去喺香港咧，其實都唔多蘇鯨咧，真係會出現喺度。但係就隔幾年啦，又會有出現一次。再講翻早少少咧，譬如2014年嘅時候咧，有另一條蘇鯨，好似布氏鯨嘅，咁但係另一個物種叫角島鯨，咁就冇人見到佢喺水面遊啦。但係咧，佢嘅屍體咧就發現咗喺角田座。咁再早啲嘅時間咧，其實2009年咧就有一條叫座頭鯨，即係大家都可能知道佢嘅體型啊，同埋佢嘅性格係點樣啦，就比較活躍啦，同埋會跳起嘅。咁但係即係呢一條座頭鯨咧，就好好彩喎，其實反而就佢由喺香港水域就蒲台島嗰邊咧就留咗大概7日到嘅時間啦，跟住好好彩就可以離開，就翻去佢原本即係遷徙嘅路線。咁所以即係布氏鯨本身或者呢啲蘇鯨咧就本身就唔會即係嚟香港噶，咁所以離親咧都係一啲罕見嘅情況啦，同埋即係係希望佢哋可以翻去外海嘅一啲動物嚟噶咯。 係咁你頭先舉咗好多過往嘅例子啦。咁今次嘅例子，即係其中有同過往有啲不同，就係、是、其實呢兩三個星期就好多市民係蜂擁咁出去睇嗰條鯨魚嘅。咁所以今日大家收到呢個壞消息都好唔開心啦，因為即係似乎應該係可以避免嘅，因為已經即係政府呼籲咗咁耐，係嘛？即係漁農署又呼籲，高官又呼籲。 咁其实睇翻今次个教训，你觉得其实一方面系政府个法规方面啦，一方面系对市民嘅教育，点可以做好啲，即系避免以往以后再有呢啲事情发生呢？ 系希望咧，就系市民会明白到咧，呢啲野生动物佢哋嘅出现咧，系即系唔系。種種動物咧都係適合我哋即係去近距離去觀察噶，尤其是咧係呢一啲即係唔打唔撞入咗嚟香港啊，而且係好需要揾翻路出翻去嘅動物咧，佢哋係唔應該咁樣去干擾佢哋啦。咁其實好多野生動物咧都唔應該去干擾佢哋，咁就係要去學識點樣去同佢哋保持距離啊，去認識佢如果我哋去騷擾佢哋咧，其實有咩影響啊？即係唔知道原來啊間接咁樣影響都可能會致死，令到佢受到好大嘅傷害咁樣。咁所以即係我哋都去，就算我哋去睇一啲本地嘅動物都好啦，都要去選擇一啲合適同埋負責任嘅一啲組織，就唔好立亂去揾一啲團體去睇咯。咁如果係呢啲唔打唔撞入嚟嘅鯨魚，就真係即係要，就算你好想睇都好，都最好就翹埋雙手，即係坐定定喺屋企咯，就唔好即係去出海去騷擾佢哋，係咯。 好，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如果對於野生動物保護或者保護鯨魚或者海豚有意見咧，歡迎打嚟我哋1872311 1872311傾下嘅。咁啊，希文，因為頭先講到咧野生動物保護條例咧，都有一個即係説法就係話。唔好干擾，即系唔可以干擾嗰啲野生動物噶嘛。咁其實如果同外國比較咧，例如我哋去觀鯨啊，或者觀賞海豚咧，其實究竟即系點樣叫一個適當嘅距離？因為個法例冇寫咧，但系即系咁點樣可以去即系令到公眾知道應該點樣一個適當距離去觀賞呢啲即系野生動物咧？ 其實如果佢哋呢啲野生動物咧，佢真係本身生活喺呢個環境嘅，咁先至即係去適合去即係去出海去觀察啦。咁保持距離呢方面嘅話咧，其實一般鯨魚咧，佢哋需要嘅距離咧，係個空間感咧，係仲要大過我哋去睇嘅一啲小型嘅海豚嘅。咁外國咧，譬如美國啦，佢會規定咧，即係如果係一啲喺度出沒開嘅鯨魚動物咧，咁就要保持100米嘅距離嘅。咁但係我哋就認為喺香港呢個保持鯨嘅 case 咧，其實呢個距離都係唔夠嘅，要再遠啲啦，甚至係根本就唔好出去睇咯。咁而香港本身咧，亦都有一啲嘅觀船守則咧。其中一點咧，其實都好重要嘅，就係講緊即係500米範圍之內咧，只有一隻船去睇。其實呢樣嘢就係講緊限制一啲船隻嘅數量咯。咁因為始終太多船去圍觀咧，就係會無論係噪音啊，或者撞擊啊，都可能有威脅產生。咁所以即係起碼500米範圍之內就唔好多過兩隻船啦，而且係即係起碼同條鯨魚咧係即係要保持翻起碼即係200-300米距離咧係為之會較好啦。如果就算係出去睇鯨魚都好，係啦。 咁 係 咪 喺外國睇？ 係啦。咁但係你話喺執法上高咧，即係如果政府例如即係漁護署要執法啦，咁或者即係警方要執法，咁其實點樣去執法？因為即係如果冇定義咧，咁其實。啲即係巡邏船佢經過咁都會話啊，勸喻啲人唔好咁接近嘅啫，咁未必會即係檢控咁係咪？ 其實執法方面咧，都係我哋覺得呢啲而家香港咧嗰個觀船守則咧，只係自願性嘅。咁我哋都覺得呢一種情況咧，其實都可以將佢立法。有利到去相關部門咧係進行執法噶，咁其實好簡單嘅啫。咁譬如一個船隻同一個動物佢距離幾多咧，我哋都可以用一啲叫紅外線望遠鏡啦，又或者其他嘅方式咧去測一測佢個距離，又或者可能執法人員咧都可以去判斷翻究竟佢嗰個距離係有幾多，咁亦都可以判斷翻究竟係船去接近嗰個動物啊，定係調轉原來唔關個船事嘅，係個動物接近個接近嗰隻船嘅，咁其實呢啲拍片去執法嘅話咧，其實都可以去做翻一個嘅證據啦，又或者等。其實呢啲嘅法例咧，都係等啲觀賞嘅人啦，又或者船家啦，係有一個自律嘅心態或者係有一個阻嚇嘅作用咁樣咯。 今日希望先提到船家啦，因為我哋睇即係啲報道都話，即係有鯨魚出嚟，咁其實船家如果站喺佢即係做生意立場咧，佢又會即係覺得啊，咁帶啲人出去睇唔係好大問題啫，我哋又唔係去即係傷害佢。不過你話啊，嗰個鯨魚佢自己可能佢遊。 佢經過嗰啲船底嗰啲螺旋槳咁去戒親咁樣，咁呢方面其實點樣可以教啲船家呢？即係除咗教一般市民之外。 其實我哋而家都見到嘅情況咧，就係、是有啲船家咧係會知道出海會傷害到鯨魚嘅，但係有啲船家咧就冇理到喎，就照出海喎，照收錢咁樣啦。咁其實即係我哋覺得喺教育呢方面咧，就可能係用一啲叫做牌照制度啦，即係官團或者係上鯨嘅牌照制度咧，嚟到去如果推行呢一樣嘢嘅話咧，咁就可以即係限制咗上鯨嘅船或者係嗰啲營運者咧，唔係即係乜船家識揸船嘅就可以去做呢一啲嘅商業行為咯，而係即係你真係要考咗個牌，然之後有相關嘅教育，即係規定你一定要去上，可能上一個鯨魚嘅堂，去了解咗呢個上鯨嘅守則，咁合咗格你先至可以去做呢一啲嘅帶呢啲團嘅活動，咁先至會有一個即係制度上可以保障到呢一個行業咧，或者呢一啲活動咧，係會對海豚或者鯨魚嘅傷害咧，帶到減到最低咁樣。 好，咁多謝麥希文，我哋傾到呢度先。咁啊，麥希文咧係香港海豚保育學會副會長。咁啊，聽眾如果對於保護鯨魚或海豚有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咁我哋先聽聽眾黃小姐電話。黃小姐你好， 你好啊，各位主持， 係 聽到嗎？ 聽到，請講。 因为咧，我已经病咗好多日啦，但系咧， 系保重保重。 呢件事咧，系令我非常之伤心。但系好彩咧，今日唔知点解俾我又能够出到街啦、 嗯， 为嗰条鲸鱼仔可以伸下冤。因为点解咧？其实初做法，大家对待呢条鲸鱼嘅做法咧，就系啱嘅。咁劝鱼还劝鱼，听劝冇人听啦，搵钱又系。冇得傾噶啦，係咪啊？咁樣到後來咧，發覺嗰條鯨魚咧，嗰、那個背脊已經受傷嘅時候咧，就其實已經應該咧係採取行動噶啦。無論有關方面嘅政府啊、漁護處啊、漁農處啊，一切嗰啲保鯨團嘅組織啊，或者係海洋公園，一切有能力有關方面咧，都應該開始策劃另外一個想法。因為咁多日嗰條鯨魚仔出唔到去嘅咧，係好大有佢嘅原因啦、啊。當然，因為香港咧嗰、那個海域咧深淺不一啦、啊。我哋嘅礁石好多，我哋嘅潛在嘅島嶼咧係非常之多噶，而且全部係凹凸不平。咁樣咧，有咗地方暗光啊，嗰一紮地方咧，如果佢出到去嗰走啊，梗係好啦。但係佢出唔到啊嘛。 係咁啊，黃小姐，對於即係頭先有即係專家話建議，即係。去立法啦，去修改嗰個野生動物保護條例啦，例如定明咗一啲即係觀賞鯨魚或者海豚嘅距離，你覺得呢一個你點睇咧？即係認唔認同咧？ 我覺得咧呢啲咧都係後來嘅事啦。 嗯， 知此近乎勇，你而家要最緊要檢討今次，當嗰條鯨魚受傷嘅時候，都已經發覺咗呢種情況，咁就應該大家聯決起上嚟，睇下點樣引導條鯨魚出海，點樣引導佢。因為香港嘅海口咧，係我哋係一個西貢嗰區咧，完全係一個暗光形式嘅地方嘅，你好艱難至出到去呢、這個。果州出游翻出大海，所以咧就应该一早要由官方面咧有能力嘅人士去采取行动，就唔会后来咁样受伤到后来到死得佢咁凄凉，而且死咗都系爆嘅肚嘅。 好，咁啊，收到黄小姐，多谢晒你嘅意见。咁啊，即系黄小姐提到啦，其实即系修例嗰啲都系后话啦。最好就即系如果有类似事件，系咪可以谂个方法，可以即时去引导呢一啲即系鲸鱼或者海豚啊，可以去一啲即系出翻去个水域嗰度咧？咁呢个都系一个即系比较可行嘅方法啦。咁样佢哋认为，咁啊，听众如果对呢个话有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咁我哋先休息一下先。 CIBS 人人广播。 Namaste, meaning the divine in me honors the divine in you. We Nepali living all over the world take pride in our Nepali culture. 由尼泊尔朋友制作的 CIBS 节目。 Namaste and hello everyone. 收听 मित्रहरु, यहाँहरुले सुनिरहनु भएको छ. 收听 मित्रहरु, यहाँहरुले सुनिरहनु भएको छ. 我们的文化和社会。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咁何建中，今日新闻咧有个焦点咧就系关于有一间补习中心啦，侨英教育咁啊结业。咁啊，因为佢有五间补习中心啦，咁佢就上星期六咧突然结业咧。咁其实今日消委会又收到即系。幾十宗投訴嘅，就都有收到48宗投訴啦，即係截至到今朝早嘅數字啦。咁啊，牽涉到50多萬嘅。咁有一啲個案咧，就即係啲家長啊，佢俾嘅錢咧，就係由即係幾千蚊去到過萬蚊或者幾萬蚊咁樣。咁事件咧牽涉到咧就係嗰個預繳式嘅消費啦。即係因為喺根據教育條例咧，一啲註冊嘅補習中心或者一啲教育中心咧，佢係需要即係收學費就逐個月收嘅。咁即系而家呢一个事件咧，就似乎侨英教育咧，佢就用一个预缴式嘅收费，咁啊，例如推出一啲救生嘅优惠啊，或者家长优惠啊，或者家长推介优惠啊，或者即系俾多啲月，即系你俾多啲月费，咁你又折扣多啲呢啲方法咧，去吸引啲家长嚟到去付费。咁其实似乎嗰个经营手法有啲问题，咁你又点睇咧？啊，何启中？ 我谂即系我都系家长啦，其实即首先就補習，即係喺香港，即係都係一個好盛行嘅一個行為啦。先唔好講佢係即係好定唔好，咁何況就係暑期班咧，其實都係好多家長係即係安排小朋友去參加嘅。咁有一啲係即係補習嘅，即係學科嘅補習，亦都有好多係興趣班啦，即係舞蹈啊、鋼琴啊、捉棋啊嗰啲，全部都有。咁但係我自己都因為我之前唔了解嗰個法例，我都有啲即係。惊讶就系、是、如果系呢啲教育条例规定只可以俾一个月，因为好多我谂大家有参与嘅都发觉，其实好多都系超过一个月，可能系十堂啊、廿堂啊咁样。咁即系究竟系个法例唔容许，一定其实可能消费者可以选择嘅，但系佢哋就因为可能即系俾多啲嘅预缴消费就可以有折头吓。咁即系呢个系值得关注啦。同埋我谂即系我哋希望就系、是、即系唔会一路陆续发生啦，因为其实即系暑期亦都系呢啲。即係補習社可以講係嗰個即係營運嘅高峰期，亦都係好多家長都會花錢俾小朋友去出嚟嘅參與活動。又試過疫情嚇，咁我哋都要繼續關注呢方面嘅新嘅情況。 咁收音機旁嘅聽眾咧，如果你係家長咁啊，有報補習班或者暑期班想發表意見，或者你係經營補習社嘅想發表意見，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咁啊，何建中，不如我哋先接聽下嘉賓電話。 好啊。 咁啊，收音機旁邊有梁希，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委員梁希，你好。 系主持人你好， 系啊，咁其实即系你本身有冇收到一啲即系苦主投诉咧，即系或者苦主嘅求助咧？ 有啊，我哋呢边都有十几宗啊，咁而大部分都系咧预缴咗咧大概半年到一年之间嘅。 嗯，咁点解我哋会预缴咁多钱？ 差唔多成万几二万蚊啊，好多都系。 嗯。咁阿梁希，你同你哋倾嘅时间，点解家长点解会即系愿意去预缴呢样即系咁多个月嘅学费咧？ 是啊，因为前几个月呢他们就开始呢就跟我们讲，喂，现在你预缴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给折头你。你预缴三个月就是九折，然后半年呢就更加多。咁然后呢就好多家长就觉得，喂，咁抵喎，咁样冇所谓啦。同埋他们呢好多呢都是已经是跟他们已经在这上堂上了是超过是几年的啦。所以就不觉得有呃人咯。 嗯。咁其实而家即是怎样帮我们跟进这个即是情况呢？ 而家咧，我哋做嘅咧就係、是、請佢哋就係、是、去報警啦，亦都係去呢、這個報呢個海關。因為而家目前咧，我哋見到咧，佢哋而家其實有好多違規嘅情況嘅，譬如話佢係預繳原來係唔得嘅，因為咧如果係拿住個即係有個教育牌嘅話咧，係唔可以預收人哋嘅學費多過一個月。咁而家佢預收係講緊話半年到一年啦，肯定係已經係有問題啦。這個係第一。同埋咧，亦都發覺佢哋係有好多嘅呢啲咁嘅補習社係無牌經營嘅。咁然之後有啲仲過分嘅，即使有牌都好啦。 佢哋嗰個牌嗰個名咧，同埋佢哋嗰個學校啊，即係嗰個補習社個名字，亦都係唔符合嘅。咁樣呢啲等等都係見到佢有一個問題喺度嚟。咁所以其實咧，佢係好多違規經營嘅情況啦。咁因此其實事實上佢係已經係違反咗好多，無論係呢個海關也好，或者係教育相關嘅條例噶啦。咁所以係必須要盡快嚟去報警啦，同埋報海關啦，就等佢哋去重視呢件事。咁呢個第一，第二咧，亦都係咧，我哋都係促請教育局咧，係盡快咧，就係同公眾去公布究竟佢哋係咪已經係違反咗相關嘅規例啦，同埋之前係有不法嘅經營。點解要快啲去公布咧？因為我哋見到咧，呢個學校有啲校董走出嚟就係話：，喂，我哋咧可能會重新再去營業嘅，我哋揾到注資嘅時候咧就可以繼續開門㗎啦。嗱，佢仲想揾人注資，但係而家個問題並唔係錢嘅問題啊，有百冇事幾多個都唔夠，因為佢係違法經營㗎嘛，所以其實佢根本就唔存在可以繼續經營落去，佢係要俾人哋去所謂嘅拉人通艇㗎啦。咁所以如果能夠盡快話俾大家聽，佢係違法嘅，咁就等更加少嘅股資唔好，有更加多人咧去注資落去，因為注資落去只會令到個黑洞越嚟越大嘅啫。 咁明啊，梁希，咁其實話即係呢一啲咁樣嘅即係教育機構啦，即係某一啲教育中心或者補習中心啦，佢哋即係做呢樣嘢，其實係咪其實公眾或者家長對於即係教育條例呢方面，即係呢啲持牌嘅教育機構或者教育中心，佢係唔可以咁樣去即係預繳式嘅一個即係收學費噶嘛？咁係咪其實好多家長唔係好理解或者唔係好清楚咧？ 是啊，因为呢过去呢我哋见得多嘅就可能系嗰啲做 gym 嗰啲 gym room 啊，有啲咁嘅情况喎、哦。咁但亦都系好少听过系话喂原来呢一啲咁嘅教育中心系出现啲咁嘅情况。所以过去呢大家对 gym room 嗰个警惕系比较高，因为都出现得比较频繁。咁但系教育机构呢过去可以话十年都比较少呢啲咁嘅情况。所以呢今次其实都系让到我哋好多市民呢都突然间警醒咗，原来系要小心啲。有几样嘢，第一就系唔好预缴啦。第二就是去呢啲補習社嘅時候，睇下究竟佢哋係咪有牌嘅。 咁其實梁希，咁其實即係除咗你話建議啫，咁需唔需要加強個教育咧？其實政府喺呢方面， 其實真係好需要加強個教育啊！即係就住今次之後咧，都真係要透過唔同嘅方法啊，喺學校嗰度去宣傳啊，家長教師會嗰度宣傳啊，等啲家長咧就係去揾呢啲補習社嘅時候咧，真係要小心啲。 好，咁啊，梁希，多谢晒你嘅电话先，咁我哋倾到呢度啦。咁啊，梁希咧系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委员，咁啊，何建中，咁啊，你作为家长听完阿梁希咁样讲啦，咁其实即系而家你应该就会怀疑多啲咯。 因为原来个问题就唔净止系嗰个预缴式消费嘅问题，仲有好多即系涉嫌违规啦，即系可能系嗰个名称同实际注册又唔同。咁所以我谂即系执法部门都要一方面要继续跟进啦，第二亦都要俾多啲教育啲市民，我觉得呢个都好紧要。 同埋即系梁英提到就话啊，希望即系政府尽快即系去交代下乔英教育个问题啦，究竟系咪真系真系嗰个违规系咪真系存在住啦？咁因为呼吁啊，如果到时佢有一啲相关嘅人士去叫啲家长去注资或者揾人去注资咧，其实都系要小心嘅。咁同埋都系即系提醒翻，其实家长应该系要注意咧，啲持牌教育机构其实佢真系唔可以即系预缴式消费嘅，咁所以要注意呢一样嘢啦。咁所以收音机旁边嘅家长啊，如果你报咗补习社，或者你是乔英的苦主想同我哋倾嘅，欢迎咧打嚟我哋1872311 1872311。咁如果你是经营补习社嘅，咁经营上有啲咩状况啊，想同我哋倾嘅，都欢迎打嚟咧系1872311 1872311。咁我哋咧先听咧一节新闻咧，我哋翻嚟咧系会继续咧同大家倾咧，即系乔英补习社嘅带嚟嘅一啲问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大埔龙尾村肢解案，死者蔡天凤嘅前夫钱家翁、钱家姑同前夫兄长四人被控谋杀同妨碍司法公正罪，另有一男一女涉嫌安排部分被告离开香港。案件今日喺九龙城裁判法院再提讯，六人暂时无需答辩，控方再次申请将案押后，以待警方进一步调查。案件押后到10月11日再讯。需要還押的被告包括死者前夫邝港志、前家翁邝球、前家姑李瑞 鄉以及前大伯兼死者生前私人司機邝广杰。西贡牛尾洲东南面海域发现鲸鱼尸体，初步相信是较早前香港海域发现的鲸鱼。渔护处将安排解剖鲸鱼尸体和调查死因。海豚保育学会会长郑家泰认为，早前出现的多艘观鲸船未必导致鲸鱼直接死亡，但间接加速它的丧生。他说，从照片看到鲸鱼尸体的背鳍前位置有相当大伤口，虽然不肯定是否致命原因，但估计有机会是鲸鱼再生时发生撞击，又或者本身已经不适，未能觅食而死亡，死后才发生撞击，有机会是船只或者其他东西造成。郑家泰建议渔护处检视不具法律效力的官团守则，考虑研究立法提高阻吓力，亦俾市民和船家自律。五名男女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和行使虚假文书罪被捕。警方说，被捕人士涉嫌利用假学生证以优惠价购买大量电子产品，其后企图以较高价钱卖出获利。警方相信有人在暑假期间以佣金形式招揽青少年，用假学生证犯案赚快钱。被捕人士包括三男二女，由18至31岁，其中两人报称学生。警方检获300多张假学生证、37套电子产品，包括平板电脑和耳机。在检取的学生证中，牵涉10多名人士，包括案中被捕人。警方相信亦有青少年受犯罪集团招募，交出个人资料和相片去制作假学生证。国家发改委公布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措施的通知，出台20条措施，包括稳定大宗消费、扩大服务消费、促进农村消费、拓展新型消费等。在扩大服务消费上，发改委提出全面落实带薪休假制度，鼓励错峰休假、弹性作息，促进假日消费，又将鼓励各地制定实施景区门票减免、淡季免费开放、引导博物馆、文化馆等延长开放时间等措施。发改委认为，上半年消费市场整体恢复，但部分消费品类增长趋势不稳固，要政策进一步支持，将要求各地区要压实属地责任，因地制宜采取有效举措，推动各项措施落地见效。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有几阵骤雨。日嘅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有故事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排翻喺理工大学湾位对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就喺空庄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新城市广场慢车，龙尾喺香港文化博物馆；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哈罗国际学校车多，龙尾喺扫管笏；仲有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翻元朗方向，近住珠海学院系挤塞，车龙喺爱琴湾。 另外提翻你一啲晚间工程，大埔公路沙田段有道路工程会进行，由晚上嘅十一点去到听日清晨嘅六点钟。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嘅部分行车线，以及系由沙田马场巴士总站转入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嘅支路系临时封闭，驾驶人士要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而至于喺启德隧道嘅晚间工程系会由凌晨嘅一点去到清晨嘅六点钟。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的管道是会临时封闭，沿东九龙走廊去九龙城和九龙东一带的车辆是需要改经九龙城道，受影响的专线小巴路线62号 S 需要改道行驶，大家要留意翻。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踩单车记得要戴头盔、护爪和护膝，就算是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的程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炎炎开工预防中暑有妙法， 要预防中暑，开工的时候记得要及时补充流汗失去的水分， 穿浅色透气的衣服，用吹风机、喷雾风扇或者便携风扇都可以有效降温。 想知多些预防中暑的知识， 记得要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二的开心日报。 开心日报之2023即安防中暑剧场， 我是甄子丹，非足式医道与科技融合优质服务，只要下载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透过至方便完成登记，就可以用二维码开启闸门，然后望向镜头进行容貌识别，过关程序极速完成，全程零接触，更卫生。市民仍可选择使用指模识别过关，非足式医道引领未来新一步。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朱雅文饰演的男主角夏冬，资深商业调查师，冷静果断，在商业方面独具天赋，为查清当年留学时遭人陷害的真相，不惜从美国总部去上海分公司。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何建中。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咁何建中，我哋继续倾咧侨英教育全线结业引嚟嘅问题嘅。咁睇翻侨英教育嘅社交网页嘅即系资料咧，咁佢哋个中心咧，教育中心就创立于1996年，咁啊提供个课程都多元化，由幼稚园去到小学啊、初中全科嘅范围都有啊，即系个补习。咁啊，高中 DSE 课程又有。咁头先你提到话暑期班都有。咁佢哋嘅中心一个分校包括喺康怡啊、柴湾啊、筲箕湾、何文田同小西湾。咁头先阿梁希都提到咧，即系其实佢个即系呢一间补习中心咧，其实佢都经营咗好多年。咁所以其实啲家长对应该都有一定即系。 信任啦， 咁所以即系啊，点解会啊？当佢提供一啲优惠嘅时间，会有机会即系会预缴咧，咁样。咁即系，但系问题就系而家出咗事啦。咁究竟咩情况咧？咁其实收音机旁边如果有侨英教育嘅苦主，或者啊，你又参加咗其他嘅补习中心啊，有嘢想同我哋倾嘅，欢迎打嚟啦，1872311872311。咁啊，何建中，不如我哋先同一啲真系苦主倾一倾。 好啊，好啊。 收音机旁边有黄小姐，佢系侨英教育苦主群组管理员。你好，黄小姐。 你好，主持人。 系啊，咁我同我哋讲下咧，其实你几时开呢一个苦主嘅群组，同埋点解要开嘅？ 其实咧，我因为我小朋友咧原定就即系报咗7月同8月嘅暑期班啦，咁七月原定咧就7月17号就上第一堂嘅，咁当7月17号咁啊打风啦，咁我7月18号嘅时候，我带两个小朋友去上嗰阵时咧，咁就中心咧之前就同我哋讲，冇相关嘅老师，咁就所以是但咧安排咗其中一个老师，即系同我两位小朋友上堂。咁我嗰时觉得好奇怪，点解我安排咗个课堂又唔开，到时冇得上咧？咁 咁都唔緊要，我都照俾我小朋友上堂。跟住到第二日7月19日，咁我帶小朋友落地嘅時候咧，咁佢就喺門外邊就貼咗個告示，就話要維修，就今日唔開門咁樣。咁我同負責人聯絡嘅時候，咁佢就話係啊，今日要維修，所以唔開咁樣。咁佢話第二日會開，咁到第二日啦，即係7月20日，咁我再落嘅時候咧，咁亦都係貼咗個告示，就話要維修，咁就今日都唔開咁樣。咁我再同負責人聯絡咧，咁佢就話聽日會開噶啦咁。咁到7月21日，我哋再落嘅時候咧，咁當其時咧，其實有幾位家長已經喺度嘅，帶咗小朋友落去。咁有其中一位家長同我講，冇老師啊，得一位老師喺度。咁嗰一位老師咧，係我從來都冇喺呢個中心入面見過嘅。咁我哋就見佢，咁佢就話佢係數學老師。咁我同佢講，我都有同佢講，但我今日冇安排小朋友上數學堂嘅喎。佢話咁但係冇辦法啦，我係教數學嘅咁樣。咁咁唔緊要啦，我咁我小朋友就上數學堂啦。咁當其時我見到咧，就即係一位老師啦，對住我哋大概五米四小朋友。咁有其中一位家長其實都留喺度，即係睇住佢哋上堂嘅情況。咁但係即係因為佢得成個中心只係得一位老師喺度嘅啫，就冇其他職員喺度啦。咁而嗰位老師即係如果即係就咁啱有小朋友要去洗手間嘅時候，佢就帶咗佢去3樓嘅洗手間。咁其余嘅小朋友咧就係獨自留喺個課室入邊嘅啫。咁我哋就發覺哇，好唔妥喎，點解會咁嘅咧？咁我哋就即刻即係成立咗個群組，就去傾下，你要同負責人傾下嚟緊個課堂嘅安排點樣咧？即係因為咁樣嘅情況其實都牽涉到安全嘅問題。咁所以我哋就成立咗呢個群組。咁當我哋即係同負責人商討緊個嚟緊個課堂安排，其實佢都係以即係因為何文田嗰間分校要維修啊。所以安排到課堂啊等等嘅理由咧，就即係拖我哋啦咁樣。 阿黃師，我想問下你即係你小朋友其實參加咗喬英教育嘅課程幾耐，同埋喺而家呢個情況，你其實預繳咗幾多即係幾耐嘅學費咁樣咧？ 其實我大嗰小朋友咧，其實斷斷續續都上咗接近4年嘅時間嘅。 係。 咁我今次咧，其實我就預繳咗7月同8月，就總共係7000多元嘅。 係。咁一路都唔覺得佢哋有啲咩存在咩問題嘅。 之前其實我哋之前有上咧，都唔覺得有太大問題嘅，即係老師都係可以，即係都 OK 嘅，即係上堂又佢啲教材都係用翻即係某一個教育機構提供嘅教材啦，咁所以我哋覺得係 OK 嘅。 咁黃小姐頭先提到你話你交咗即係7月8月7000多元學費，咁其實你之前咧斷做上嗰幾年嘅即係課程咧，係咪都有預繳，定係話最近先開始預繳啊？ 其實都係預繳噶，因為我之前其實上一期咧，我係俾由2月去到7月嘅學費噶。 嗯。 咁所以係 keep 即其實我每一次俾錢咧，其實都係以預繳嘅方式去俾錢嘅。 系咪提供一啲折扣嚟到鼓励你预缴咁咧？有冇话佢最少要逐个月交系咪都得噶？ 佢就冇 offer 逐个月交嘅，佢系一个买，即系好似买钟数、买套票咁样嘅形式咁样嘅。咁佢今次咧就 offer 俾我哋就系、是、即系买得越多小时嘅话咧，嗰个优惠会越多啦。咁其实我哋变咗，我哋今次买超过100小时，其实我可以有超过6折嘅优惠咁样。 哦，咁其實如果咁樣講法啦，即係呢一家教育中心啦，佢俾你嘅即係佢俾即係家長嘅選擇，除咗頭先你講100个钟头，仲有冇其他即係佢係咪包裝到佢嘅課程，即係嗰個收費嘅鐘數可以有唔同嘅選擇俾你哋揀嘅咧？ 係㗎，其實可以即係其實買幾多個鐘頭，其實可以即係家長去自由選擇嘅，而買咗個鐘去上乜嘢堂，其實都可以家長自由選擇咁樣嘅。 嗯，咁但其实本身因为即系教育条例就即系唔会俾一啲持牌嘅教育中心佢即系收多过一个月学费噶嘛，咁其实呢方面你哋知唔知？ 我自己就真系唔清楚，所以我哋都即系我睇个群组入边讨论翻嘅时候，其实好多家长都唔知道原来有个咁样嘅条例系原来只可以交一个月嘅学费咁样，系真系唔知道咯。 嗯。 咁喺你群组当中，有几多个家长，同埋其他人嘅情况，有冇啲比较即系典型啲或者严重啲嘅，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嗯，其实我哋而家群组入边咧，都有超过600个家长嘅。咁即系比较夸张啲嘅系，即系个金额咧系会有超过50000元咯。咁佢系一啲功课班啦、啊。 連埋有呢個接送服務咁樣嘅。咁佢就一次過預繳咗，即係其實係一個學年，即係嚟緊一個學年嘅費用嘅。 嗯，咁因為如果呢個咁，即係如果成個學年咧，即係如果照即係你哋嗰個咁樣嘅買鐘或者其他嘅即係優惠咧，佢可以攞幾多折扣？因為其實應該個折扣好大先會吸引到個家長會願意成個學年去俾呢一筆錢噶嘛。 我哋就冇個別去傾，即係幾多個折扣，但係我以我所知就其實由六折去到七折八折都有嘅。咁但係因為我哋家長其實我哋好多家長其實都喺呢間補習社度，即係上咗好耐嘅堂啦，所以其實都對呢間補習社都會有一個信任嘅。咁所以同埋我哋又即係唔會特別佢，如果之前一路嗰個學習嘅過程都 OK 嘅，咁我哋又唔會特別諗住去揾第二間去取替佢。 咁即係直至七月中之前咧，係咪都冇任何跡象覺得間機構營運有問題嘅？譬如啲老師會唔會突然間流失好多啊？或者有冇一啲跡象一啲家長反映到？ 其實七月頭嗰陣曾經有試過，就係會突然之間安排唔到一啲個別嘅堂咯。咁但係佢即係第二日又可以安排翻，所以我哋就冇特別去即係 aware 呢件事咁樣。 咁黃小姐，我想問一下咧，即係你就大概七月即係嗰陣開始發現有啲問題，咁但係其實之前咧，其實學校方面即係點樣去遊說你哋去即係預先繳費咧？ 其實都係，其實我每一次其實都係類似相同咁樣嘅方式噶。不過今次係因為嗰、那個折扣比較多少少。 即係呢個折扣係咪就係今個暑假特別即係大？ 我自己就係咯，即係過往可能我只係有七折，甚至乎八折。咁但係今次我係即係可能我只係需要買100個鐘，我就已經有六折啦咁樣。 嗯，咁其實嗰、那個即係當時即係嗰、那個中心嘅職員咧，佢個即係推銷嘅手法啦，其實即係你哋都唔會特別會睇到有啲咩問題，即係佢會唔會特別即係好落嘴頭叫你哋去啊，一定要落喎，真係好抵喎，即係因為你話平時佢都有俾優惠你哋咁樣，但係即係最近嗰、那個即係佢哋嘅説法會唔會係再即係積極好多咧？ 因為我自己咧，我就其實係四月底嗰陣時就已經係俾咗錢，咁嗰陣時我又唔覺得有啲咩異樣嘅。 嗯，好，咁啊，嚟紧点样安排小朋友嗰个补习嘅问题咧？即系同埋嚟紧你即系会唔会再提高多啲警觉？即系对于个预缴即系俾学费方面， 会啊，因为其实而家即系知道原来只可以交一个月学费，咁即系都会系即系嚟紧揾补习社，其实都会系跟翻呢一个法律，终于我哋都系交一个月啦。咁而家暂时小朋友都未安排到啊，其实都因为太突然了。 咁因为我见你群组先你提到啦，即係有成600个家长咁多啦。咁其实大家即係而家即係除咗你啦，咁就你所知即係其他家长有啲咩即係部署，即係下跟住点样做呢？ 其实我哋而家都仲商讨緊，即係有冇啲咩行动可以集体去做囉。咁但係我哋家长就个别其实已经係即係报咗警啦，报咗海关啦，消委会啦，甚至乎去信埋特首办啦，咁即系呢啲就我哋个别会做咯。咁而集体我哋就即系而家仲倾紧，睇有冇啲乜嘢行动可以集体一齐做。 咁好，咁啊，多谢晒黄小姐嘅电话。咁啊，我哋倾到呢一度先。咁啊，黄小姐咧系侨英教育苦主群组管理员。咁啊，何院长听到啊黄小姐嘅情况就系、是，即系似乎即系即系补习中心咧较早时都比较即系提供大嘅折扣优惠，去吸引啲家长就去买多啲钟。咁而家就黄小姐都知道，其实如果持牌教育中心咧，佢系唔可以收多一个月学费咧，嚟紧佢都会即系注意多啲嘅。 同埋即系虽然系话五间分店啦，但系头先听到黄小姐讲，净系佢哋个群组都有600个家长吓，可能有啲仲未入群组嘅。咁你想象到可能已经过千嘅即系小朋友受到影响，咁我谂真系希望可以尽快可以執法机构又好点都好可以尽快去处理啦。同埋個機構都應該有一定嘅節奏快去交代啦。 咁收音機旁嘅聽眾，如果對於補習中心有啲意見嘅，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傾下嘅。咁我先休息一陣。 我是电信工程， 我是创意组的 教授， 我是播报主持人， 我 是 广播 香港电台，香港电台介绍你先。 今日请来的是， 我是视像新闻采访主任梁毓伦，亦都是视像新闻资料库的负责人，同事每日在外面拍摄大量新闻画面。我的工作除了要将已经出街的片段存档，输入准确的关键字，方便同事搜寻之外，更加重要的是每日作出精准筛选，将一些因为新闻时间限制而没有机会出街的片段保存下来。这些都是香港电台以至整个香港历史的珍贵资产。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隆重举行， 港台电视32会同大家全程直击， 一起见证国家队 同埋港队嘅奋斗时刻。 港队选手邀请你一起为佢哋打气。 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齐撑港队夺佳绩， 齐撑港队夺佳绩， 加油！ 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7月28日至8月8日，紧贴港台电视3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咁我哋而家倾紧咧系侨英教育全线结业咧，引发即系我哋关注咧预缴式收费嘅问题啦，同埋一啲补习中心嘅营运嘅问题嘅。咁啊，因为即系有一啲头先啲个案都听到啦，话去到几千蚊，去到几万蚊，即系成学个学年嘅一啲即系补习费啊，或者其他即系接送费啊，都要交啦。咁啊，因为用一个比较大嘅折扣去吸引啦。咁所以即系心机旁边嘅听众，如果对于补习中心嘅收费有意见，欢迎打嚟1872311 倾下嘅。咁我哋心机旁边咧，不如听一听即系嘉宾电话。我哋心机旁边有庄龙，佢系消委会投诉及咨询部总主任。你好啊，庄龙。 系你好，两位主持。 系啊，咁我哋睇到即系今朝咧，即系消委会就收到48宗即系相关侨英教育嘅即系投诉啦。咁其实而家最新嗰个投诉数字系点，同埋涉及嘅金额系几多咧？ 好啊，咁就我哋最新截至到今日下昼6点咧，咁啊最新个投诉数字就系63宗。咁而涉及嘅总金额咧就已经超过64,000噶啦，咁所以咧平均每一个个案嘅涉及嘅金额咧都超过10,000蚊嘅。 嗯，咁如果系比较大额嘅金额，嗰、那个会涉及几多钱到咧？ 嗰、那个就都系就最大额嗰个咧就超过50,000蚊嘅吓，咁、因为睇到即系嗰个系有两个小朋友啦，同埋就即系预缴得比较长嘅时段嘅。 嗯，因为头先我哋同侨英教育嘅苦主群组倾过啦，即系个管理员倾过，咁佢话有啲比较大额嘅即系情况，就系佢预缴成个学年啦。咁头先我哋都讨论到一个即系焦点，就系根据教育条例持牌嘅教育中心或者补习社，其实佢系唔可以收多过一个月噶嘛。咁即系有一啲教育中心，如果佢用一啲即系走盏方法啦，佢例如话变咗好似逐个钟收，咁其实呢方面其实有冇问题？即系其实呢啲教育中心有冇违法嘅咧？ 當然呢個就要睇翻教育處嗰度個規例啦。咁我哋都相信，如果即係一間叫做註冊咗嘅補習社咧，咁佢要跟翻教育處嗰個指引同埋一啲規例啦。咁好似正如頭先所講咧，即係話可能用一啲方法去避咗佢咧，即係包括咧。有啲情況就話用信用卡嘅分期就好似每個月俾，咁但係實質上咧，其實嗰、那個即係、就是、家長或者消費者咧，其實佢就一筆過已經俾錢啦。咁而信用卡公司去每月分期咧，只不過係一個即係、就是、付款嘅安排，就同嗰個商户就冇直接關係嘅。 嗯，咁其實如果係作為家長咧，其實可以點樣去即係、就是、避免去即係、就是、跌入呢一啲即係收費陷阱咧？ 我哋消委会都不嬲都系提醒啦。第一，即系无论系即系有啲咩行业嘅月缴消费咧，即系当然啦，有时候可能好难避免嘅。不过咧，即系如果真系要月缴消费嘅话咧，就一定要将嗰个银码咧尽量去减低。咁嚟到去减低嗰、那个即系一旦结业嗰个损失嘅风险啦。咁就算唔一定系结业嘅，即系可能依家。即係除咗補習社咁好，可能更加多嘅係啲美容啊、健身嗰啲，即係可能佢係呢個即係分店咧，去唔續約啦，咁就即係唔續租約啦，咁就要搬去第二度，或者淨係有其他嘅地方可以去即係提供服務嘅話咧，咁其實對消費者已經係一個唔便利啦，因為可能我用開嗰個地點就好便利，咁但係你要我就算去。 另外一個區即係未必好遠咧，咁已經係構成一個唔方便。咁仲有就係、是、即係譬如即係嗰個導師係啊，我覺得佢搞得好好嘅。咁但係咧，呢啲導師唔一定長期都喺同一間補習社度教嘅。咁如果轉咗第二個導師，你又覺得已經冇之前嗰個咁好喎、哦。咁其實預繳式咧就有呢一個嘅風險啦。 我想問下，過去一段時間其實補習社倒閉嘅個案多唔多咧？同埋你哋消委會之後會點樣幫助呢集苦主去？ 咁就嗱，補習社結業嘅情況就唔算話好普遍嘅，咁但係咧，即係一旦係即係好似今次嗰個結業咧，咁我哋都相信受影響嘅即係消費者或者家長啊、小朋友咧，都個位數都唔少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如果遇到呢啲結業嘅情況咧，消委會即係一般話去調停嘅個案嘅做法咧，就未必適用啦。咁反而咧就最實際，假如啲家長係透過有設有呢個退款機制嘅付款方式，譬如信用卡咧，咁就盡快聯絡信用卡公司，同埋咧就所有信用卡公司咧都應該有一個退款嘅表格，咁就可以填寫個退款表格啦。咁就要求個信用卡發卡公司咧就代為向嗰個商户銀行就去睇下可唔可以追翻嗰啲預繳咗但又冇提供到服務嗰部分嘅錢。咁不過呢個方法係咪最終攞到錢呢？係有一啲因素影響嘅，即係包括你幾時簽帳啦。第二就係即係頭先提過就話會唔會係一啲信用卡嘅分期付款嘅方式，因為其實如果信用卡分期呢，本身呢個係一個借貸合約，咁呢個借貸合約裏面嘅條款呢，就好可能呢就影響到呢個退款機制嗰個權利嘅。咁所以就即係消費者如果係用信用卡去簽帳，即係預繳呢個補習費咧，咁就盡快去聯絡信用卡公司啦。 咁莊生，其實睇翻咧頭先，因為立法會議員阿梁希都提咧，即係以往我哋聽預繳式消費可能出事嘅，都係啲美容啊、健身中心，即係呢一類嘅即係商業嘅營運啦。咁而家就有啲補習中心就即係可能出事啦。咁其實呢方面我哋點樣可以去即係教育即係消費者要注意，即係預繳式消費其實即係要注意要留神，即係唔好隨便即係俾一個大額嘅預繳消費咧。 係啦，咁所以都係嗰句啦，即係話如果要即係預繳式消費咧，盡量將嗰個金額降低嚇、啊。即係其實本身教育局頭先提過啦，即係都係俾啲補習社咧係即係預繳多過一個月嘅。咁其實本身呢個措施咧係都已經係叫做降低咗風險，只不過個別嘅補習社即係係咪跟足呢個嘅規例咧？咁呢個就係即係個別嘅問題啦。咁但係消費者其實都要知道，即係家長都要知道，哦，原來即係註冊嘅補習社咧係有呢啲咁嘅規矩嘅啊。咁就千祈唔好因為一啲嘅優惠咧嚟到去預繳過量嘅即係課程啦。 咁莊生，其實睇翻頭先即係講嗰啲投訴嘅數字啦。咁其實如果而家即係你哋個幫助就會係即係係繼續跟進個事件啦。咁其實除此之外，仲有冇其他可以幫到啲消費者咧？ 就當然我哋會嘗試睇下可唔可以聯絡到個公司嘅負責人啦。咁就即係如果揾到的話，都一定係會即係催促佢要即係妥善去處理翻啊。咁另外我哋都即係有同啲執法部門去即係聯繫啦。咁就當然即係都或者會涉及到嗰個商品説明條例。啊，即係如果一個商户去收錢嘅時候咧，根本係即係有好大機會係提供唔到嗰個貨品或者服務咧，咁就有可能係觸犯咗嗰、那個即係不當地接受付款嗰個罪行嘅。啊，咁即係當然呢個係一個刑事罪行，咁就即係有佢個刑責喺度嘅。 好，咁多謝曬阿莊龍五先。咁莊龍五咧，我哋傾到呢一度。咁莊龍五係消委會投訴及諮詢總部諮詢部總主任嘅，咁其實何建中，咁而家睇到呢個情況，即係其實家長或者市民咧，對預繳式消費真係要好小心。 冇錯，係啊， 即係如果有咩情況，就應該即係就唔好咁樣做啦。即係如果你補習，係應該即係逐個月俾錢啦。咁如果真係要用預繳，可能都需要注意一下，即係你分期付款個款額唔可以咁大啦。咁我哋有機會再傾過呢個問題。咁今日節目到呢度，我先聽新聞。 拜拜。